Well, hello.喂，hello，头先真系好笑啊！我见到啦，YouTube 有人留言俾我，咁啊，梗系坑啦。佢就话成日重复，不知所谓，叫你叫人点撑啊？咁样你有冇睇到啊？大家，呢 个老讽王，好似老讽帮佢做节目咁，嗰啲人真系劲啊！咁唔好理佢啦，当然我梗系唔系好上心，但系觉得。即係好 wonder 啲人點解會咁樣諗嘢嘅咧？即係個片頭重複播，因為大佬我有大把人幫手啊，梗係條片頭去睇戲咁啦，拍到咁。但係我淨係一條友啊，博嗰啲 copy link 啊，同埋開 live 啊，已經頭都爆啦，大佬！即係等多一陣個片頭，因為我片頭整長啲，你咪唔覺得重複咯？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啲人啲諗法，咁咧就有人問我係咪特別節目，咁你話咧唔係特別節目係咩咧咁樣？咁啊，Nicola 你好啊，咁啊突發就唔係咩突發事件，就突發做節目啫。 Nicola 菠萝包咩料？多谢你啊，9527，肖志荣，哇，咁夜都开 live，Hong Kong so LHI black to Hello， hell， 三面 你 口。 好，Hello 探长 Hello，谭。 ，Pasu Chan Pasu 你好 Hello，Ray。 ，Pop Pasu。 Unit，Nicola 探长有嘢讲 Bandit。 ，Nancy 力报 三 道 面口。 先，尴尬咁突然，Hung Che 特别节目，Raymond Lu Hai Lung， Hello。 菠萝包午夜梦回。White Note 开探长 咁 未到 Lang 午 Lang 等 夜。 紧开始，J J Lin Shallow Fusan Quang Hai。 喂，唔该，下次咧见到嗰啲留言咧，你帮我。帮我调教佢啦，唉，费事我自己讲啦，即系咁都有啊！啲人真系就唔系 show 都出卖 Nicole，因为冇睇 show 啫，因为尽量都即系净系做节目之前嗰个先睇嘅。 Nicola 苏都出塔，Mike 黄海探长，No Hello， man 撑硬你探长 喺 ，White 度 No Note Man。 waiting loading very good，Rasputin watch city hill 探长，Cliff Pino may frame high tie Kim Kim Hello， high why striven M A C A U 探长 喂， 好，大家好。 大家不如啲画面有啲 blur 系咩？有啲 blur 唔系因为个画面 blur，可能系个 data 唔够啊！你用紧个电脑或者你个手机，咁咧佢系唔出晒 high res 俾你嘅，可能得系160p 咁样，你咪觉得 blur 咯。咁所以你檢討下你企嗰個位，或者你屋企嗰個，譬如你用電腦嘅，你可以喺個 YouTube 嗰度可以揀幾 high res 噶嘛，可以揀720p 咁，咪可以好高清咯，明唔明？Ray，不過可能係我呢度輸出個網絡好慢都唔定，咁除咗 Ray 之外，仲有冇人覺得個畫面好 blur？仲有想做一個統計先，我想知道呢度今日晏晝有幾多人出咗去灣仔呢？嗱，譬如我咁計啦，呢度有幾多人啊？而家50幾人，有冇20個今日有出灣仔呢？我想知道。 菠萝包下昼行得好嗨，市同特发做节目，99%被今日嘅人数感动。Exmin Clark Hello。 咁唔止99%啦，我谂大家都如果有现场见到嘅，咁你都觉得今日嗰个景象系有啲同以往有啲唔同。虽然呢几日好唔开心，可能人嘅心理上就系夹硬搵啲日子 high 都唔定。即系虽然今日见到好多人，但系都唔值得话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即系只不过有个现象就说明咗，去到呢个 moment，即系政府咁大力打压之后。都仍然有咁多人出嚟嘅，咁我绝对觉得同7.1，即系03年7.1系好唔同嘅。咁我所分析啦，当然，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开支麦喺度同大家倾啦，系咪？哇，有 有上街的都是得。都得九個人，如果五十幾得九個人去，六十幾人得九個人去的話，咁即係都好少喎嗱。全香港有七百萬人聽我節目，最尾埋單都1000人，即係我唔覺得知人哋估幾百人啦，原來都有解嘅。咁你要得九個人有上街嘅條數啱唔啱數咧？咁 suppose 聽我哋呢啲節目，即係所謂節目啦。聽我喺度狗噏，都有個立場噶啦。咁但係點解你既然有個立場，但係有啲人又唔出街呢？可能預早約咗人啦，可能覺得太熱啦，甚至乎覺得唉，都係睇到好淡啊。我就想了解下大家嘅心態係點啦。哦，海外聽眾有心無力，咁呢個當然係啦。咁究竟我呢度有幾多海外聽眾呢？舉一舉手嚟海外聽眾，大家73人，有冇10個海外聽眾呢？定有啲直頭係路過就唔出聲，字都唔會打嘅，就費事益你，就留翻住嚟俾呢個thumb down啫，係咪先？即係我知道次次都有啲咁嘅人喎，我見到個節目未做完咧，已經有2-3個thumb down嘅喎，點解咧？我就唔明嘅，係咪嗰啲人咧？我真係好懷念頭先嗰條友嗰個留言啊，真係超正。究竟有冇人喺今次係冇收到 notification 呢？定係喺 Facebook 度撞入嚟呢？我全部都想知道，因為想了解一下佢運作。因為 Facebook 嗰度呢，淨係見到 May 同埋 Edmund Low。Edmund Low 係咪院長呀？虛弟哥定係院長姓咩？我唔記得咗添。咁呢就係咪得呢兩個透過嗰度入嚟呢？咁所以呢好多嘢呢，即係如果我知道好了解清楚一個運作呢，我就好肯定咁講俾我聽，我究竟做 Facebook Live 啦，抑或 YouTube Live， 因為今日都有人問過係咪真係唔做 YouTube Live 啦，唔做 Facebook Live 啦。咁當然佢咁問我呢，就梗係唔贊成我講法啦。佢就希望喺 YouTube 嗰度啲人路過都好啊，你唔好理佢啦，你即十個有一個增加，你都算係增加咗一個啊咁樣。亦都係道理嚟嘅，但問題就係我實在 handle 唔到兩邊 live 啊！我覺得一來影響 quality 啦，因為甩嘴甩得好勁啦，我唔知道今日有冇甩嘴，因為我頭試過就冇嘅。咁因為兩邊一齊出嚟實甩嘴嘅，咁呢個係個技術問題啦。咁雖然有人 sponsor 我買一個 WiFi 啊嗰個 app， 又專做 live 比較專業啲嘅，但我又唔敢包保係咪嗰個 app 一定唔甩啊嘛。即係好矛盾嘅，所以好多時好嗱，頭先話有去嗰啲咧，我睇到就得啦，我又唔會讀你出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嘅。 多謝你啊，9527，蕭志榮今日出咗去行。響修頓開咗1粒鐘，曬到窿。 咁咪好咯，吸收維生素 D。 派少友市同海外聽眾有心無力。Raymond Leon， 我有七灣仔 B B 1288友。Resputin Ward Site Police 話轉有20000人左右。Nicola 03年有去71基朋友，今日有1/3人有去。富山礦我數到14。Ason 村我都有去，富山礦15。菠萝包收到 ，Cliff 朋好想去，不过未收工。Edmund Clark 系亚 ，David 哦 ，Hello 院长 ，Steven M A C A U 我是唐院长 ，Hello，Ason 春我收到 YouTube notification，Diane Chow YouTube，Nicola 冇甩嘴，富山矿我收到 YouTube notification。 哦 ，OK， 咁即系其实而家咧，我呢班离开嗰班所属面咧，都系。直接喺 YouTube 就嚟到噶咯，咁變咗喺 Facebook 咧，我都係循例吹下雞啦。因為傳統嚟講咧 ，Facebook 咧係有效啲嘅，即係多啲人睇到你嘅新嘅 notification 嘅。咁但係點解？因為 Facebook 嗰啲朋友咧就好似對政治冇乜興趣咁嘅，即係因為我嚟嚟去，就算 Facebook 同我答對答，我都見到都係嗰班人。 咁都幾穩定添嘅。咁但係咧，我私人個自己個 Facebook account 咧，嗰邊咧就比較悲壯啲嘅，因為我上次都講過啦，同靚女食飯，哇百幾個 like 喎，但係跟住一影翻個長毛出嚟，為嗰幾個收監嗰幾個年輕人嘅內容嘅物體咧，哇等咗好耐，都係等咗五個，而家好似十幾個咁樣，即係我就唔係好明咯，即係 Facebook 嘅朋友當然係。個層面比較闊好多啦，咁但係就係咁先至令到我唔夠膽喺呢度吹雞叫佢聽我嗰啲節目啊，因為咧我有時某程度，因為譬如有啲人平時冇乜兩句嘅舊同事識咗幾十年舊朋友，但我有時見到佢嗰啲發言咧，即係話抵撚死啦，你唔犯法邊個拉你啊咁嗰啲，即係我下同你開波爆樽，但我都頂唔順啦。我今日都 post 咗遊行，即係表態嗰啲，即係表翻態，即係我唔理得咁多啦。即係你唔鍾意啊，或者甚至乎你有個客，你無端端做咗嘢，見到原來你黃絲嘅咁樣，你唔幫襯我，我都擔心過其實，因為尤其是雨傘之後，真係啲生意上嘅客仔有啲改動嘅，真係呢個係好現成得到嚟嘅回報嚟嘅。咁但係而家都唔理得咁多啦，因為我覺得今次。即係如果你個 judgement 仲係覺得呢啲人係抵死嘅，即係罪有應得嘅，咁我覺得，唉，你唔俾生意我都算啦，我始終而家又會爆你樽㗎啦，即係唔係話好巴閉啊，好窮啊，真係，即係冇客就冇客㗎啦，即係只不過，即係有時人去站喺呢啲位嘅時候，即係等於我站喺呢個循道為你嗰個三角嗰度，你究竟你揀行軒尼斯道啊？因为揀行呢个电车路啊，咁样你始终都有个讲法噶嘛，即系始终都有个决定噶嘛，咁所以我呢排又决定喺嗰边出翻一啲比较社会性嘅嘢，因为发觉可能一个抗衡啦，因为越嚟唔对路啊，觉得嗰啲朋友即系讲埋啲嘢咧，佢自己都唔信嘅，其实以我所识佢嘅智慧、佢嘅思维嘅逻辑嘅能力，佢都唔信嘅，但系而家唔知点解扭曲到咧。無線講啲咩啊？嗰啲范徐麗泰之流講啲咩啊？佢又照 clone 翻啊！甚至乎有啲親戚朋友，即係好熟嗰啲，即係好彩啊！我見到佢講埋啲廢嘢咧，即係講啲好離譜嘅嘢咧，即係例如講立法會嗰啲荒謬嘅嘢咧，係冇人睬佢好彩。咁原來我後來呢件事發生咧，唔知係咪一個蝴蝶效應啦？即係譬如啱啱被拉咗咁多個，好多人都認為。佢哋係唔公道嘅，咁我見好多平時沉默嘅朋友咧，都好高調咁樣，其實比我更加高調添啊！可能起碼寫五十字嘅文啊，嚟講佢身邊發生嘅嘢啊，講佢屋企人啊，講佢親戚發生過啲咩事，而佢都夠膽同佢哋又唔係得罪嘅，可能會解釋或者會俾佢知道，我唔係好似你咁諗法嘅喎，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基本。人可以做而唔使顧慮嘅嘢嚟嘅，但偏偏而家香港咧係個成個價值咧扭曲到咧，俾啲有媒體嘅、有權力嘅、有錢嘅做生意嘅人去不停咁樣扭曲到，我哋都冇法子唔揀一條路行咯。我發覺，即係我似乎我嘅分析就係咁樣，所以係多咗人表態嘅。過咗前晚，即係或者呢個禮拜開始啦，我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啦。我發覺咧，我一長篇大論咧，大家就靜曬。 Jam Leon 無通知，係睇緊其他片，發覺你做緊 live。菠蘿包 FB 算把啦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是否政府試水温？睇人數再部署補選。鄧德義探長好，小明坐火車吃糧。Hello. August Luca 64，大家好。市堂可能 Facebook 上嘅人唔想留言，系因为唔想俾亲朋戚友见到。 系、哦，所以系好似呢个礼拜有少少改变。因为我识一个亲戚朋友咧，佢老公都系嗰啲人嚟嘅，但系佢以前都唔出声嘅，可能要俾面嘅老公噶嘛。咁而家佢好正路讲翻一啲，即系合乎现实少少嘅嘢嘅。 咁我又唔好明啦，但冇識話政府試水温係咩意思啊？佢試咗啲咩水温啊？即係拉人啊！你知係咪？咁佢啊，唔係依住政治去服務噶嘛？自己口講。咁同埋大家唔知有冇留意石永泰接受嗰個有線訪問，我覺得幾值得討論一下嘅。Jam Leung， 你係咪冇 subscribe 到，定係 subscribe 咗冇撳嗰個鐘呢？所以呢你係睇唔到個 notification 呢？因為你睇緊 YouTube 嘅時候你冇理由見唔到㗎喎，我覺得。即係譬如你喺第二個 app 就話冇開 YouTube 就可能見唔到啫。Norman， Norman 探長，你嘅想法絕對無錯。Striven MACAU， 因為現實使然，佢哋選擇自我催眠。 即係我又唔能夠諗到佢哋諗緊乜啦。我覺得咁樣係仲痛苦過你同啲朋友。其實我唔使反面嘅，我諗好多朋友都冇反面嘅，因為香港人咧有個習慣咧，即係好大體嗰個家教地。無論喺個網上面喺鍵盤側邊咧，即係行到勁嘅范少王都好啊，咁但係見到面就嘻嘻咁樣嘅，即係我見到好多嘅，即係其實我個人本身個個性我又唔中意咁樣嘅，即係我就未至於同佢鬧交，但我都冇法子唔講出一啲我信嘅嘢同佢討論咯。即係頭先同啲 friend 食飯咧，我講出一個問題咧，全部都係飲嘢飲嘢飲嘢咁樣，即係因為咧。其中有一個人是他可能那個意見和他有個朋友令到而家個朋友令到大家呢都覺得嘩屌你講埋咁做埋鬼嘢嘅。咁但係有個朋友又好撐佢㗎噃。咁於是乎呢細路仔唔識世界問佢啊究竟嗰條友又係咪有痛腳俾人揸住呢，因為講咗湯家驊嘅大家都。咁而嗰位朋友都講到好著弱之下呢，我突然間嚟一個冷卻劑。咁就問啊，咁你嗰位朋友係咪有痛腳呢？點解呢排咁嘅喂？咁跟住大家就飲嘢飲嘢飲嘢，喂唔好講呢啲，唔好講呢啲咁樣。即係我哋有家教嘅一般香港人呢，就通常都會咁樣處理咗一啲尷尬嘅問題。咁但係如果大家都覺得嗰件嘢，大家都信大家自己個諗法嘅，例如我又信嗰條友講啲嘢真係有問題，而你維護嗰個朋友嗰個人又覺得嗰條友冇問題，咁 suppose 係一個好文明嘅一個討論嘅一個圓桌嚟㗎，即係大家食飯食中國菜圓形台，咁就最好傾呢啲㗎喇。但係唔知點解俾全部人封咗個嘴，喂飲啤酒飲啤酒咁樣，咁即係呢件事又冇再傾啦。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想知呢樣嘢，但係唔知點解大家都好怕尷尬，好怕又冇朋友做啊。我相信因為嗰個人都係一個好講道理好傾得偈嘅人嚟嘅，唔知點解大家就係好驚呢啲咁嘅 moment， 即係怕尷尬。咁所以呢樣嘢引證到一樣嘢呢，大家點解唔放心喺 Facebook 嗰度講自己鍾意講嘢呢？係矛盾㗎喎，你諗係咪嗱，頭先我見到嗰個現象同埋你喺咪 Facebook 度表態係矛盾㗎喎，現象同埋網上嘅現象點解香港人暗春到咁嘅呢？即係我唔好話暗春啦，即係點解会咁得意嘅咧？真系呢样我真系希望大家教细佬两道啦，即系不懂人性啊！呢啲可能真系，即系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既然你就算兜兜面讲，大家都可以冇嘢嘅，咁点解喺自己 Facebook account 度咩唔敢讲咧？即系唔敢俾人知道自己嘅立场咧？嗱，我咧问埋我自己嘅，但我豁咗出去啦。我从上几个礼拜开始咧。我照 post 翻喺我自己嗰個真實網頁嗰度，即係個真人網頁嗰度，咁即係自然你又知道冇一啲 friend 你又知啦，係咪？因為我睇翻嗰啲幾年前啲回帶咧，我嗰陣時未有 page 啊，咪咁我就全部都咩都喺嗰度講嘅，咁發覺咧真係事實上冇咗好多 friend 嘅，咁但係後來有 page 之後咧，我盡量希望修補翻，即係唔好咁刺激佢哋啦。咁我發覺到今時今日我咁樣講，我咁樣諗都多餘嘅，真係。所以我會繼續。 Striven MACAU， 想问下探长有冇听云海最新歌期？我今日听咗，听完好 down。 冇啊。 史唐好 surprise， 石永泰都点名批评戴耀廷。Thomas Yard 大家好 ，David 其实系无力感令大家出小巨星算。神王 咩十一歌啊？ Hawkett 揭示探長，今日我都有去。Jet Chan 其實有好多真經關注社運嘅朋友今日冇出席，不過今日嘅人數同場面都令佢哋重燃希望。 哦，都唔知點解《星島日報》夠膽死話幾百人，係咪俾人扇呢？那個記者直頭冇到現場，又想賺個稿費。 I've general 啲大律師如果唔堅持依家香港仍然係法治社會，佢哋點繼續搵食 ？Striven MACAU， 我絕對明白啦。Diantro 做嘢連通二日頂，想出來表態，不想做港豬，但可以點？只可以捐下美元 ，Facebook share 下。Hawkett 可能有老闆同事嗰啲，怕冇份工啩。 嗯。咁系啦，都咁都可能系啦。咁但系你有冇人真系试过咁样冇一份工咧？有冇听过？即系好似鬼故咁咧，你唔会自己见到噶嘛？你嘅朋友都见唔到噶嘛？通常都系你朋友嘅朋友，你揾翻嗰个人叫佢问佢，揾唔到噶嘛？即系呢啲系咪又系嗰啲鬼故咧？即系其实大家惊嗰样嘢，其实都冇发生过咧，咁都唔奇喎。 屎堂我唔会理，我老豆 like 帮党出声，我照 like 掌毛。Jamlyon 有 click 个钟仔呀，但唔知点解。I've general 黑警都讲起码22,000人出席啦。 黑警22,000人出席先奇，香港警力有几多咧？打22,000人，连埋家属啦，可能。哦，黑警话今次22,000人，我以为咧犹太人嗰次聚会添。 Nicola 拉冇辦法，我屋企就正係你所講咁樣，有兩個阿姨係參建制，有次我講起689高鐵雨傘，我一講就有個長輩話唔准 family gathering 講政治，鄧德義正義都可以歪曲，尤其是後好痛恨皇室搞亂香港，你們無憂慮又有錢，不知道下層社會艱難。 咁呢個當然啦。喂，咁嗱，即係想分享埋今日少少嘢，唔好阻大家太多時間啦，因為聽日都要翻工可能。咁我今日見到咧嗰個場面係同之前6/4/7/1都好唔同嘅。咁我覺得今日其實多人過6/4/7/1加埋嘅目測就，因為嗰條龍全部都行大街，兼夾咧就經去到即係修頓就兩邊噶嘛。一道軒尼斯道，一個電車路叫咩名啊？唔記得咗。咁即係兩條路兩邊啲人咧都係咁，即係兩邊都出。咁所以去到循道衛理嗰度先會入翻埋。咁但係條龍咧由去到終點至到龍尾咧，都起碼3個鐘頭先至龍尾出得曬。即係話咧，嗰啲人鋪曬由修頓至到遮打道。嘅人起碼3次，即係鋪滿曬起碼3次。咁嗰度幾多人呢？就我頭先撞到傑斯，因為傑斯係專家嚟噶嘛。佢話起碼都100,000。咁其實係咪100,000真係好難好科學咁統計嘅？咁啊憑印象咧，咁我就冇估到係100,000咁多。咁我都係700,000走唔甩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多人嘅。咁咧今次已經咧係冇咗葉普城嗰啲人咯。究竟有冇啲咧？即係冇葉普城就照行出嚟嘅人呢，想問下有冇呢度有冇啲人以前係跟葉普城隊嘅，但係今日都仲有出嚟嘅呢？不過問嚟都多餘啦，跟葉普城隊又點會聽9/24呀，係咪先？咁即係唔通自己攞嚟抌春咩？咁所以呢，我覺得點解要講葉普城呢？因為今日企喺嗰度等人嗰個位呢，就葉普城個據點。咁今日呢警力方面都明顯呢，淨係嗰個葉普城嗰個位呢，即係平時嗰、那個分域街咧，哇！我見到一格警車，嗰、那個10個差佬都冇，即係10個咁上下，咁就可以頂到嗰條路噶咯。即係證明咧，咁啊冇差佬都得嘅，平時遊行。咁只不過令我諗起係咪究竟 咁多警力就係因為佢哋夾埋，即係有葉普城嗰啲出現，就會啲警力就會派多啲，因為成日都好凶狠咁樣，因為有卧底聽嗰啲節目噶嘛，咁令到警察就好緊張，就覺得佢哋會搞事啊，會燒垃圾桶啊咁嗰啲咧。咁我覺得都幾明顯嘅，真係少得。咁但係今次又證明咗俾大家聽，根本就係你冇乜警察都可以維持到啲秩序，因為一般上街嘅人都和理非非噶嘛。咁嗱，之前嗰啲所謂激進派又講葉普城，即係成日話和理非非冇用嘅喎，咩都改變唔到個社會嘅喎。嗱，咁呢十年俾你哋玩曬啦，又掟磚又撞玻璃，咁又改變到啲咩咧？請問，咁所以咧呢個現實已經收咗皮啦。你前話人哋咁樣冇用，咁樣冇用。咁你而家哇又課金咁多錢，咁多錢搞運動，又個網台又好多人聽，又有棟篤笑，又兼夾又著曬制服咁樣，咁對個社會有咩改變呢？嗰、那個民主進程會唔會加快咗呢？又或者個暴政會唔會減低咗呢？又或者個法律會唔會公義咗呢？所以覺得呢啲人全部都可以 KO 到佢嘅。如果你用返佢哋嘅邏輯話，咁我當然覺得唔係直接有關啦呢啲嘢。咁但係佢哋就係正正用呢個邏輯，以前係拆散咗一般，我唔講泛民啦，即係一般非建制嘅人嗰個隊形或者嗰個人數嘛。因為今次大家都冇咗嗰啲咁嘅意見領袖啦，即係可能而家真係少人聽嘅 My Radio， 少人聽嘅熱血嘅關係啦。因為以前我知道好多咩網台都聽嗰啲人呢，就包括聽埋嗰啲熱血嗰啲網台㗎嘛。咁呢可能今次嗰啲人都已經唔聽葉普城啦。咁於是乎呢，即係個人冇咁 confuse， 因為事實上當你咩都聽嘅時候，你就好 confuse， 就覺得無力感係一件事。無力感呢，你只可以係你對政府嗰個獨裁嗰個專政而你改變唔到而無力感，呢個係一個元素，令到啲人唔出嚟或者令到啲人唔表態。咁另一個元素呢，就係一啲好臨時或者雨傘嘅時候先忽然政治嘅朋友呢，即係忽然社運嘅朋友呢，見到葉普城嗰啲人成日鏟民主黨啊、鏟泛民啊、鬧雲齋嘅，咁會唔會覺得好 confuse 嗰啲人，因為今次冇咗一啲好 confuse 嘅元素而企返出嚟呢？因為有多我見到好多朋友呢，即係尤其是細我十年十零年嗰啲人呢，個三十幾歲嗰啲人明明喺雨傘之後收曬皮㗎啦，直頭講都唔講㗎啦，喺個 Facebook 度。但我琴晚我已經臨瞓之前已經見到，喂佢哋咁吹雞吹得咁勁嘅今次，即係咁即係好似自從雨傘運動之後返嚟咁個情況，點解咁多人嘅呢？我估今日會幾多人嘅，真係唔簡單嘅。但係點知今日見到呢啲情況呢，係完全係如我所料啦，如我所料更加多咗啲添，因為我估唔到條龍長到咁樣嘅。咁究竟大家使唔使開心住呢？嗱，我有啲分析嘅。咁當然嗰啲朋友俾人拉咗呢，就更加突顯到政府嘅唔公義啦，即係律政司即係可以咁樣做，佢唔係冇權咁樣做，但你下下抌到最盡，做曬法例賦予你所有嘅權力，你都去做咗呢啲司法覆核，仲一告就告入坐埋監，即係一段好短嘅時間。咁我覺得你即係如果以石永泰嗰個講法呢，佢係可以咁樣做嘅，即係佢喺法律嘅根底裏面做得到呢啲嘢嘅。但我就冇講個動機喎，即係冇講點解上次判咗服埋刑佢仲可以再翻煙喎，你點解要翻煙喎，即係冇講過啦呢樣。咁有好多人話石永泰要搵食，但佢講到明佢自己又唔使搵食㗎喇喎，因為佢已經退休喇喎。咁呢，但佢咁講究竟裏面有咩意思呢？我覺得人唔係完全冇嘅，即係我覺得佢就係有啲捨身成人添，我覺得。即係佢用呢個機會呢，講一啲能夠大家 get 到 attention 嘅嘢，嚟嘥好多時間去慢慢諗佢講乜，而佢嘅內容我記得有一句半句呢，佢就話即係當時判七警嘅時候就算咁低刑期呀，咁嗰啲環球時報啊、人民日報啊都嘩喺度大幅咁樣攻擊呢個香港嘅法庭。咁但係佢只不過係唯一嘅目的呢，就係捍衛返法庭嗰個公正性， 而用呢個 technical 嘅層面去分析翻成件事。咁當然咧，呢個 moment 講呢啲嘢出嚟實俾人鏟嘅。嗱，因為我唔係話幫佢啊，即係保留翻究竟佢講嘢嘅意思，我係咪明得曬咧？咁有時你逐個字體你都明佢講乜，但你明唔曬佢嘅意思嘅，可能遲下你會明佢意思，佢點解咁樣講都唔定。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唔會咁快用一個情緒嘅反應咧嚟鏟佢嘅，因為以我所知，石永泰佢唔係一個蠢人啦，佢唔係一個好似你而家見到一般嗰啲明明以前係建制反建制，但而家轉咗態，又甚至乎我唔覺得佢係古惑仔嘅，從來都佢唔係因為就係咁樣講咗，而我唔係太明佢講乜。而我誤會咗佢講乜咧？咁我呢啲係暫時有保留嘅。咁我即刻見到人有啲用啲好情緒嘅判斷啦，就話石狗現金博上位咁樣。你有咩證據咁樣講咧？我又唔知喎。可能你感覺你有感覺就得噶啦。即係人個感覺都當然有你嘅意思啦。咁但係博上位咁點咧？係咪諗住做共狗咧？咁呢個冇人知嘅。咁所以我暫時唔講佢住啦，遲啲冷靜咗同埋。再睇下呢幾日有咩講啊？佢點樣回應嗰啲鏟佢嗰啲人？咁我諗仲有新聞做嘅應該，咁遲啲先至表態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好多時咧，去到呢啲尷尬位或者一啲你覺得好奇異嘅位咧，你係某程度咧，你唔係應該即刻第一時間用個情緒或者同啱唔啱你聽嗰個態度。去諗人哋講乜嘅，我認為係咁啦，最少。咁當然我而家即刻見到人哋都唔知道講乜啦，當然。咁唔緊要嘅，即係大家慢慢嚟。即係最緊要你講過嘅，你要記得就得㗎啦。即係我見到好多 KOL 啊，好多做網台嘅人，自己講完嘅嘢咧，瀨曬嘢唔記得咗咧，對唔住都冇聲嘅，即係恍然大悟都唔整個表情嘅。咁嗰啲我就真係好睇唔過眼嘅。咁當然你話你身為聽眾，我講乜鳩都得㗎啦，你唔使理你感受喎。咁當然又係真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又唔會覺得你係一個有咩問題嘅人。咁只不過呢，你某程度揸支咪呢，即係正所謂一人一支咪呢，你某程度你超過十個人聽你講嘢呢，你都唔可以噏得出去噏囉，真係。咁雖然我都有時都忍唔到口，咁但係噏錯咗我都有悔意嘅。咁即係唔緊要啦，即係人人都可能你覺得好懦弱，覺得好鵪鶉都唔定，咁呢啲你自己決定啦。咁我又唔係逼你聽我節目嘅，老實講，即係如果我收月費嘅，你俾咗錢，咁你大大聲話，喂，你講啲嘢唔啱聽喎，咁樣回水咁樣，我都冇你扶啊，係咪先？喂，屌我啲狗吹廿四，你唔聽咪唔好聽咯，真係。當然我好想你聽啦。咁同埋又係唔明點解有啲人咧，即係已經。免費令你有娛樂呢啊屌你睇到兩條片重複你都鏟我嘅即係呢啲人我覺得係笑料囉真係簡直係。 李卓佩今次遊行都幾正好似冇咩叫口號。 係。 理論因為今日冇街站 冇 Fram 電車路係裝飾。 係冇錯啊唔錯。 市同今日主題清晰唔使點要口號。美 Fram 頭先唔記得邊度睇到話13万。Hive General 佔中嗰期咪有人係啲乜乜 Secret 講過佢公司要員工簽份承諾唔去佔中嘅承諾書。David 我平時冇去64。71今次都出咗来 Jam Leon 我之前做过一排政府工其实都知内部好多人都唔喜欢现在嘅政府但奈何为份工好多人唔敢出声 Kim Sally 今日好少差佬 Lee Chat 会叫口号装声威早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但就太关心政治会被人利用为激进分子或者异类但又无话听过被人炒Steven MACAU 好有可能啦 Simon Wong 有人叫汤叉话做汤十一前佢俾人揸住佢搞未够钱有痛脚俾人揸住 Kim Sally 去到中环就好似多返少少差人 Lee Check 配 Sofa 都真係少差佬 Life General 炒係好难啲公司只能等你做错嘢时搞大佢然后借故炒人IPTL 点都支持这班有正义的香港年轻人怒插五无语狗官 and can tell 啱啱有古惑仔打差佬、史唐 Nelson 王传咗好多年 响以我条 search 打汤家话，跟住就出衰十一噶啦。Kim Sally 古惑仔就系比达衰政府总大咗个胆，所以连差佬都敢打。 咁咪鬼打鬼啫呢啲。 成雪闯街 ，Diane Trump 不过我哋做 advertising， 中资机构一定唔落一传媒，搞笑在练啲无影响力的细中资机构，冇人 order 佢都自动跟大队。IGTL 石狗现金博上位。神王 L 士堂，哎，我仲喺百度 search 揾嚟揾去揾唔到。David 屁股指挥脑袋，如果佢哋承认香港冇法治，佢哋身为律师仲有何存在价值 ？Steven M A C A U， 共产党一向做嘢好尽，而香港政府班擦鞋仔。维达拆鞋目的就更加做有突啦。史堂其实张大明上港台都解释得几清楚，我都觉得石永泰今次讲嘢同以往有唔同，当然守护法庭判决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 嗯，系咯，所以大家放长双眼啦，唔好咁快吊住啊。因为如果你唔系就沦为黄毓民咁样噶啦，即系。啊，唔係，係何志光啊，簡直係。 Marina Solon 點解你會用百度 search 咁有趣嘅 ？Wing Hong 你係咪喺大陸啊 ？Check Chan 今次最大問題係強國元，石永泰係希望專業地維護法律架構，佢個訪問係無情緒化。Hawkett 我都係做政府，啲同事七成係支持中共， 唔係啩？ 三成先係支持民主派， 都有三成。七成支持中港唔係啩？你唔係為一碗飯就咩都得嗰啲人嚟㗎？啲同事好慘啊！我覺得食飯就真係好緊要啊！對中國人嚟講，食飯係唔夠鈣質嘅，真係條腰好軟嘅，真係唔知點解。所以戒咗食飯。 Hey, my friend is a partner in a law firm. Super yellow, got kick out from the firm. 即係點啊 ？Partner in a law firm, super yellow.Got kick out from 啊，真係噶，唔係啩？你都跟住打咩官司噶？我今日 partner 之間唔妥，順便嘅啫，我相信。喂，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有啲人講開，即係因為我頭先遊行之後同啲朋友食飯，咁即係有好多話題都講嘅，都係圍繞住今日嗰個社運，即係嗰個遊行啦。咁我覺得即係冷血啲咁講咧，我覺得佢哋被坐監。其實我贊成石永泰講一句就係求人得人嘅，即係好冷血嘅，其實咁樣覺得。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情況咧，你唔係咁樣要即係坐監嘅話，你覺得有咁多人出嚟表態咩？你唔覺得上次連劉曉波死得人咧，都係得嗰幾廿個就嗱問心呢度有聽九吹廿四嘅劉曉波嗰晚悼念有幾多人出嚟先？咁啊真係十分一都冇喎，肯定。咁點解呢？咁有個智者啊，梗係即刻答咗我啦，喺半秒裏面。佢話：梗係啦，今次係黃之峰啊嘛，咁樣。咁我覺得撲街咯，即係原來人，即係佢哋覺得個法律不公，覺得個極權隻手越插越入，就是、因為黃之峰佢哋先至醒覺到，而其他嗰啲人俾人坐監呢，又啊屎溝蛋啦，都我唔識嘅嗰啲，又唔靚仔，又唔叻，又未上過 Time Magazine。我好大鑊喎，咁樣即係令到我覺得，因為今日唔係一件開心事嘅情況，即係雖然好多人出翻嚟，咁原來香港人都係為咗睇明星，自己鍾意嘅嗰個明星俾人哋拉咗，你先至咁踴躍走出嚟嘅啫。平時有好多勁不公義嗰啲啦，甚至乎你講村長咁嗰啲，佢真係冇人出嚟嘅，可能甚至乎吳文遠俾人拉啦，如果。我屌有你又唔理得咁，即係我唔得閒喎。喂，屌約咗朋友食飯喎，即係會咁樣噶嘛？事實上真係，即係嗰位好智者話俾我聽，又令我突然間本來今日好 high 嘅，即係本來今日覺得個士氣都唔錯嘅，就係、是、咁樣臨走嗰陣時，啊屌！香港人就係咁噶啦。好彩我其他一齊行嗰班朋友，每次都見到佢嘅，幾乎咁。但係今日先行出嚟嗰啲咧。要問下大家係咪因為黃之峰呢，究竟即係老實講，唔好呃自己，唔好呃人哋。咁不如表下態啊！今日你為咗咩行出嚟啊？嗱，唔答我當你係為咗黃之峰㗎啦。 當然冇壞㗎，冇錯㗎，或者黃子峰出嚟有乜錯啫？問但問題想即係知道一下究竟啊係咪偶像崇拜或者即係好 symbolic 嘅嘢俾人拉咗，或者即係突顯咗那個法律好不公平咧？定係即係如果黃浩銘俾人拉啫，你又會唔會出嚟上街咧？咁樣有冇人答我都成問題嘅，真係問埋啲咁嘅尷尬問題。斟下水先 ，sorry。咁俾時間大家答下問題好冇？好，冇人答我，冇人答我，真係大禍啦！原因點解大禍呢？因為當黃之峰喺度去幾個月啦，好似六個月係咪？我諗踎到一個月之後都冇人記得坐緊監，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唔記得咗佢添。跟住咧就陳浩輝啦，而家明顯陳浩輝又企咗出嚟啦，梁天琦今日都出埋嚟啦，即係咪要不停咁樣燒呢啲偶像，燃燒到？keep 住到個人氣咧，即係 keep 住到大家嗰個士氣咧，即係香港人係咪真係忙到咁咧？我真係希望大家會檢討一下呢樣嘢咯。即係其實我哋對付緊咩啊？對付緊個極權，對付緊共產黨。即係唔好講對付啊，真係好謙卑。即係我哋抵抗緊共產黨，係咪真係要有啲明星成日走出嚟，即係令到你覺得好悲情各樣，你先至會上街咧？即係嗱，我首先我唔係話你上街有錯啊。即係我意思係，即係唔希望你因為咁樣先至上街咯。我覺得好慘嘅，因為即係當大家仲係對住啲眼耳口鼻，對住一個感情，先至會去發覺到個社會有啲咩唔公平，有啲咩唔公義嘅時候，當《蘋果日報》都收埋皮嘅時候，咁我就同澳門一樣嘅咯。即係當立法會都冇曬嗰啲議員嘅時候。咁咪同澳門一樣咯，澳門乜都過得嘅，拉咗人唔使同你交代嘅，唔俾人入境，唔俾人出境又得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共業嚟嘅，唔係講笑喎。咁我真係好希望大家檢討一下啦，即係唔好為咗明星出嚟，即係唔係因為明星先出嚟啦，你有一數啦，岑浩輝又俾人拉啦，梁天琦又俾人拉啦，仲有邊個係會動用到你嘅先嗱？周庭啦，最後深水炸彈啊，當係。咁仲有咩啊？真係唔知仲有咩嘅喎，肥佬禮俾人拉啊！即係咁樣燒法，都燒到黃之峰未出獄已經冇曬人啦，大佬。咁不過呢啲已經過去咗啦，算啦，即係而家冇得補償翻嘅。大家就係因為咁樣嚟，用一個情緒去即係用一個情緒嚟令到大家隻腳會行出嚟。唔係用一個你面對到嘅一個危機或者一個正義感而行出嚟嘅，我覺得呢啲咪就係我哋最唔鍾意見到嘅獅子山精神囉。即係有仲有李柱銘，李柱銘出嚟俾人拉都唔會好多人出嚟，我諗李柱銘俾人拉呢都啲五六十歲嗰啲就會出嚟啦，因為我啲六四情意結嗰啲呢，即係李柱銘係先驅嚟㗎嘛當時，咁所以我諗戴耀廷俾人拉都唔會有人出嚟，因為戴耀廷個躲真係唔係幾好，咁所以唉，我諗即係大家應該真係，你就算你憎咗我呢我都唔介意，即係希望你真係會諗下究竟我哋為咗咩上街呢？即係你話好厭尖，屌上街已經好好啦，屌你仲喺度問嚟問去，咁我明嘅，咁你憎我都冇辦法啦，即係有乜所謂啫？你憎我係咪先？小菜一碟係咪？ 釜山捍卫公义，十六个救火的少年 William Chan 一定知风出名啊，妈。 Hawkeye， 其實呢個世界係好唔公平，名氣光環好重要，我就好自私，係為咗自己唔使生活喺一個好差嘅地方而出來。索倫話我係因為東北十三個多啲，東北十三幫阿婆炸鍋，都坐成碌，有冇搞亂錯？Striven MACAU 雲海咪話咗囉，劉曉波當晚真係兩千人俾得佢，反而當晚有幾個大陸人敢出來，未靚十六個是但一個俾人拉我都會出嚟。Wing Kim Chan 一定全港的共業怕 Nicola 梗係為不公而出來啦。李卓配好多香港人都好難，我好多朋友都只係打嘴炮。Jack Music MB鄧模式換轉市長毛，恐怕會很少人進界上街嘅原因是政府霸道家營，不是因為家營嘅人知名度高。Shik 換我為公義去遊行，我仍然記得之風是白票黨。Nicola 癲界而家個政府後，李卓配叫佢出嚟，寧願喺屋企打機。Hawkeye 今日出來聽到。好多老人家都係為咗支持佢哋而出嚟， 我都聽到啊。 I'm Jason 李柱明 ，San 風感十六人家三指香港人比較熟悉，身同感受啫，又唔係話明唔明星嘅。I've General 冇翻感上客出名都唔好搞社運，下場可能慘過商學三指。小明坐火車無政治明星影響就假嘅，做街站無啲出名嘅政治人物點都少啲人嘅。無可否認真係有人為份，周永康、羅冠聰出嚟，始終佢哋響雨傘感動咗唔少人。Striven MACAU 係㗎，我都唔想香港人報澳門人後塵，但睇個勢好大機會。 嗯，咁我唔係即係攞即係叫你表態出嚟笑，咁當然有好多人都表明曬立場。就唔係因為佢先出嚟，咁但係呢個係現實，就係、好多人因為咁樣先出嚟啊嘛。你睇條數都知㗎，即係你見慣見熟嗰啲人咧，就算長洲科學王俾人拉咗，佢都會出嚟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咁，阿婆俾人恰，或者有啲即係好離譜咁樣，即係可能嗰啲咩都冇做過，淨係阻街都俾人收監，即係唔係人都爬佢㗎嘛。即係當時。咁老老實實，即係我覺得唔好呃自己囉，即係你覺得逢真公義都出嚟，咁你有冇 priority 先？即係你唔鍾意嗰條友，但嗰條友真係好公義嘅，即係做埋一日真係公民抗命嘅，你會唔會出嚟？即係而家香港危險嘅地方呢，就係、你唔鍾意嗰啲人，你係即係甚至乎你係真係好唔鍾意佢，因為你唔識佢嘅，但係喔、聽埋 radio 之後你好憎嗰條友嘅咁樣。被人改咗好衰嘅花名嘅，而你因為咁樣卻步唔出嚟，有好多人都係咁㗎，即係打麻雀咁啫嘛。即係我以前屋企開士多，我媽揾腳即係揾到頭都爆。你要揾四隻腳都肯打二五雞咁細嘅咧，得嗰啲婆仔。呢個 A 婆仔又唔妥 B 婆仔，咁咧你揾曬揾咗 B 婆仔之後 ，A 婆仔又唔打，淨係揾只腳啊，都揾餐懵啦。就係、中國人就係中意咁嘅，都中意針對佢嘅。咁打麻雀梗係可以啦，我唔中意同你打，我打麻雀都係為求開心啫嘛，係咪先？咁但係社運都係咁，我唔知點解。即係我以前更即係幾年前啦，即係當黃宗文啲嗰啲法力仲係好強盛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因為俾佢唱衰咗嗰條友。就因為咁樣就唔出嚟㗎啦，因為嗰條友俾攋嘢冇人幫佢㗎啦。咁喂，點解我哋大家都以為自己一個好文明社會嘅人呢，但係都仲係有啲農村咁嘅風氣嘅呢？咁我即係我覺得嗰度講呢，我都係預咗做醜人㗎啦。咁但係大家真係要檢討下自己係咪呢啲人囉。即係如果唔係頭先講呢個咁多個又啊，譬如呢個劉慧卿無端俾人拉咗，你會唔會啊抵撚死啊四方西咁樣？即係我相信有人咁講，真係咁我哋係咪咁樣？即係咁樣，即係淨係你自己心儀嘅捧場嗰啲偶像，你先至會為佢做付出多啲咧？咁樣我覺得你自己諗咯。我覺得唉，我就廢喺度説教啦。即係只不過我一個輕鬆嘅角度。咁樣諷刺一下啫，但係呢樣嘢真係存在㗎嘛，即係大家擺喺地氈底嘅，你咪即係借呢個機會，而 認清楚自己係咩人咯。咁如果你諗通咗，喂係咯，唔撚係路喎咁樣，咁你會唔會因此諗深一層？究竟成個社會係咪因為你一個喜好，又或者你一個啊中唔中意嗰條友，或者佢係咪出名，先決定出唔出嚟上街咧？俾唔俾面咧？咁樣，即係我希望你對公義會俾面咯，唔係話對一個眼耳口鼻嘅一個形象一個人而俾面佢咯，我覺得。 市唐吴会拉陈日君预约拘捕都无佢，开剧剧好老实，我啲朋友冇一个出来 ，FB share 都唔见有人 share， 我觉得好悲。 烧 呼叫中共政权改变，先有内战才有希望。你话我讲嘅， 咁你咁讲就冇错嘅，咁但系未有内战之前，咁我哋咪就系翘埋咧，即系。咁你講嘅好承擔責任咁嘅意思係嘛？俾個 like 你囉咁勁。咁仲有Hot Cat Kid 呢，我就明解嘅，你話你做公務員咁唔敢 share 呢，就即係咪就係鵪鶉囉。咁我唔知你閣下自己有冇 share 啦。 David 因為搞社運冇錢 ，King John 今日見到探長啊 ，Shake 換我講真，拉黃楊達一定唔出嚟，仲拍手喝彩 ，Mike 黃不在深究今日出嚟抗議個人嘅理念係乜嘢，出得嚟就喺同路人。 唉，講埋咁大路嘅嘢我都知啦，我就係講啲抽絲剝繭啊嘛，而家即係話，即今日人多。個現象咁，我分析一下，同埋我哋討論一下啫。咁當然你咁講係唔會錯嘅。咁但係黃仁達俾人拉出唔出嚟呢？我都會出嚟嘅。老實講，黃仁達俾人拉咧出嚟，究竟燒炮仗好啊，抑或成日鋸個炮咧？咁呢個真係有排諗嘅，真係。咁另外咧就黃仁達其實幾難俾人拉嘅，就算拉咧都係。想佢選立法會嘅啫，我覺得，即係你一個嗱，我都係嗰啲人嚟嘅，其實一講到一啲自己好憎嗰啲人咧，因為我點解好憎，即係我講少啫，因為佢事實上喺我個認識或者我個理解當中咧，佢哋係一個 agenda 裡面嘅其中一個角色嚟噶嘛，拉佢或者唔拉佢都係有個 agenda 有個計劃噶嘛，咁所以佢唔俾俾人拉。咁我唔覺得佢係一個自發嘅人嚟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計劃中嘅一個角色嚟嘅。咁所以呢就唔存在係咪公義嘅問題嘅。可能拉佢係公義都唔定㗎。因為佢搞假結婚㗎嘛。曾經。咁呢所以呢如果黃仁達有一日俾人拉呢，我真係要搞個鋸扒聚會出嚟，大家鋸扒呀。或者麥當勞開個生日會慶祝一下咁樣，我哋啲老坑可唔可以開麥當勞生日會嘅咧？唔知 道。Ive General 我見到都係中老年人多 ，Wing Han 有武漢 HKNTTV 公民黨， 冇啊咩嚟噶？ 放牛 Chick 為我唔拉黃楊達啦。佢都有衝立法，但冇追刑期。 係啊 ，Pocket 人有喜好真係無可厚非，呢、這個真係無謂壓自己。Nicola 范太講過句嘢都唔係香港人講價啦。I am Jason 黃楊達參與反東北，罰款5000了事。 即係同呢個督談一樣。 法國老爆立法會玻璃門，證據不足而撤銷控罪。 咁都證據不足喎，即係睇住電視，唔係電視，即係網上面。有人影咗啦，捐入佢又捐翻出嚟啊嘛，好深刻印象喎、哦。即係呢啲你唔話，即係你唔覺得佢係一個 agenda 嚟嘅咩？即係佢係戲子嚟噶嘛？即係成班人都係即係做笑片咪小丑咯，做呢個動作片咪武術指導或者武打明星咯。即係我咁樣睇呢班人噶嘛。所以今日咧，武業普成之後咧。嘅一個遊行一個示威活動咧，我覺得好多人因為冇咗個 confusion， 佢先至會行出嚟。另外一啲咧就係因為黃之峰等人 比較出名的政治偶像明星才出來，又有即幾樣加埋嘅。咁我淨係同一啲平時係唔係即係劉曉波都有出嚟嘅人 hang out 啦，即係我嗰班腳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對個社會好有睇法，同埋大家都好熱血嘅朋友，所以就都見翻呢班，會約翻呢班。咁即係嗱，你唔好誤會我咧，即係我覺得我唔係覺得嗰啲人有錯嘅，我覺得萬事都有第一次或者有個初初嘅階段嘅。即係譬如我好鍾意啊黃之鋒嘅咁樣，咁我因為佢俾人重判好唔抵，俾人拉咗，咁好正常嘅。咁但係只不過我擔心呢，即係假若香港社運發展咗二十年啦，都仲係 based on 呢啲喜好同埋呢個原因先走出嚟上街嘅話呢，咁同當年0371嗰啲人為咗個樓價上街其實係冇分別㗎喎。咁0371上街嘅人而家好多變咗藍絲啦，以我所知，咁咪不停咁循環囉。咁你好消極咁樣屌呢啲咪共業囉，屌呢啲咪冇政治能量囉。嗱呢啲智者就會講得出嘅，即係我好難先講得出囉，即係我真係好唔想見到香港係變咗咁樣囉。咁點解唔想變咗咁樣，或者你想變咗咁樣呢？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唔想見到香港變成咁呢，我覺得你由自己開始做就得㗎喇。即係你自己唔好我因為俾面邊個邊個先出嚟上街，因為我比較鍾意佢，我唔鍾意呢個。咁可能大家都係同路人嚟㗎嘛，譬如黃浩明咁樣，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係好 like 佢啦，即係個造型又唔出眾啊，又成日上網台節目講下又懶醒咁樣啊。但係佢出事我梗係出嚟啦，即係呢個佢嘅 character， 只不過我唔鍾意佢咋嘛，我唔鍾意個造型，唔鍾意佢個講嘢嗰個風格咁樣。但問題佢真係幫香港做咗好多嘢嘛，即係佢真係有好多對政府好多做錯嘅說不嘛，佢哋呢個政黨全部啲人都係付出咗嘅時候。咁你睇下有葉普成嘅年代嗰啲社民連嗰啲人幾慘，俾佢唱到抹黑到。咁呢個咪就係嗰個基本今次遊行嘅唔同囉。咁所以我覺得既有希望，但又覺得亦都唔好咁樂觀囉。即係今日嘅總結就係咁樣囉，我就覺得。 數一雙重標準、Algorithm 記住找多兩個麥當勞姐姐喎。Ive General 可能因為大家都曾經過97前麥理浩後嘅生活，對社會嘅退步特別敏感。Kim Jong-un 我由仔行到變中老，進界高達嗰班矮爺、啲人、Ray Lip 哈哈、黃楊特被拉直頭要放公眾假期。 咁唔得， 開平遊行喺左樓下嗰段流出片段。極之陰森恐怖， 直頭係啦， 好怕有一日見到香港啲政治犯被拍片感謝共產黨。David， 其實我出來係想俾壓力法官，想之後啲王判興啲 Jack Music MB 鄧模式熱狗拍楊堅暴力抗爭，都係判9個月。黃浩明叫人克制反而要坐13個月。 冇錯。 美 Brain 村長好勤力，我 like 佢噶。Steven M A C A U 講真，其實我覺得中共一早就想揾理由搞香港，但一直無缺口。但唔知點解，當共媒話香港人成日係唔係想搞港獨啊？跟住黃楊特就開始聊起呢啲港獨話題。係時間上是否太配合怕 ？Podcast 我有成日 share。我 FB 唔多朋友，得300多個，但真係冇一個人去，冇一個 share。以前唔係咁，全部30歲留下。Roger Lee Hello Roger。嗱，譬如講緊Facebook 啊，咁啊，正如我頭先講咧，即係同靚女食飯就100多個 like， 但其實我嗰邊我私人 account 有好似3000人朋友到啦。咁但係個比例算少㗎啦，我諗好多人呢曾經已經 unfollow 咗我㗎啦，即係 cut 咗個 notification off 咗我㗎啦。 咁呢一講長毛就剩返三四個人 like 啦，但都係我 page 嗰邊嗰啲朋友 like 返喎。你諗下，即係三百幾個冇一個去又幾咁奇喎，係咪先？咁我三千幾個人都係得五個人 like 長毛喎，即係覺得真係就係咁樣㗎啦。阿 Roger 你咪而家先嚟呀， 市同我覺得村長好好，又屬議會，好希望佢入到立法會。 你投俾票先，上次寫文年 一切是為日後內戰的基石。 我哋咁好戰嘅、啊、你個人，黃楊達怎敢見人啊？嗱，譬如你講起黃楊達咧，哦 ，Roger 今日都有幸。嗱，你講黃楊達咧，就令我講翻就即使 IPTL 黃楊達怎敢見人 ？Roger Lee 係今日都有遊行。 嗱，即使今日唔見咗葉寶成咧，咁但係大家唔可以唔提防咧，葉寶成之譜咧就將會復辟嘅。你見到佢所有嘅行動，你就知啦。分定好明顯少咗啦，我諗少好多添啊，即係令到佢咧意識到咧。少咗咁多分定点算呢？咁有好多分定嘅时候呢，佢梗係要搵好多人帮佢做嘢啦，咁不停咁爆啲分支出嚟囉，而葉寶成加埋都係啲分支嚟㗎嘛。咁嗰啲分支就算佢哋反骨，就算佢哋自己喺度搞自己嘅嘢，即係譬如无端端爆嗰个仇思达呀，即係各样嗰啲，即係呢个对黄毓民嚟讲都有啲威胁嘅。但係當佢嘅分定夠嘅時候，只要你話曬多條鈴，因為大佬嘅文化，咁你都係睇個台戲，即使唔撚妥，明明睇到你反骨嘅，都唔出聲住。咁但係咧，呢啲咁嘅江湖嘅人咧，一冇分定，即係咩都係講錢嘅啫。喂，咁咪開始出事咯，一冇錢就出事，出事都唔緊要，最慘就係咧，當你出事嘅時候，又冇分定嘅時候。咁萬一我下次如果再有分定，我又有 proposal 再搞，即係幫你搞返散嚟咁樣當係咁啦。咁即係萬一唔夠分定分嘅話，咁你嗰啲係同我爭㗎喎，你知道晒啲套路，你又寫個 proposal 去，咪令到佢自己分薄晒佢嘅分定囉。咁點算呢？咁譬如舉個例，有人同佢講嗱，你入返立法會呢，即係佢唔排除被逼入返立法會㗎嘛，係咪？即係補選㗎嘛。喂，屌你幾條僆又同我爭，咁我有乜有輸俾你㗎？經過上次賴曬嘢，喂，瞓喺度都贏，但係輸俾僆妹咁樣。咁於是乎呢，佢係時候呢，將原本支持開葉寶成之熱同埋成嗰啲人，就係用鬧交嚟將即係逼啲人表態，逼啲人剔曬，咁將啲客攞返去自己嗰度嘅時候，咁佢嗰個分定咪好爽囉，即係咪就可以自己獨攬曬嗰啲分定囉。咁嘅時候佢仲可以大條道理將原本支持開幾個 party 嗰啲票去返佢嗰度囉。因為老老實實黃毓民喺議會裏面嘅表現呢的確係好勁嘅。但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幾次節目都知道我有講咩叫做九淺一心啦，佢講啲阿媽係女人實啱聽嘅，仲好振振有詞同埋好有說服力添。咁但係呢佢吸咗啲票，吸咗啲飛，咁返到去個電台嗰度，佢咪可以講開一啲話民主黨啊，話社民連啊，長毛唔係人啊，即係可以用呢啲方法呢就走去搞散咗個社運囉。即係之前嗱，我唔係作嘅，呢啲係我之前見到晒而發生過晒嘅嘢嚟嘅。咁我呢個分析呢，我之前講去寫 proposal 啊嗰啲全部都係我嘅分析嚟嘅，就未發生嘅。咁但係而家嘅現象呢，就似係佢將佢支持者集中返自己先，因為有好多僆呢就逼住表態嘅，例如仇思達咁樣，而家又撐返，即係企返鬱敏嗰邊嚟幫手鬧隔離嗰啲，咁呢個係埋班嘅過程嚟嘅，即係點樣將以前支持開黃仁達同埋支持開國師嗰啲人數立返自己嗰度做自己支持者呢，咁而家明顯就做緊呢個過程囉。咁遲啲佢可能被逼要入返立法會，嘩我咁撚老啦，不過真係非我其誰啊，連陶傑都係咁講啊，咁樣你知啊，佢同阿777影張相都係被逼影㗎嘛，咁呢啲套路大家見過曬喎，真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要提防佢入翻立法會咧，其實就好難嘅。但我就覺得，因為有好多點解當時葉普成會出現咧，會有咁多人會走去社運咧？因為事實上嗰個一個喺社運嘅光譜裏面一個好大嘅 market 嚟嘅，因為一般帶領住社運嗰啲都係啲學聯啦、啊，都係民主黨啊，又或者公民黨啊，或者前嘅支聯會啊，即係全部嗰啲人咧，對某啲低下層嚟講咧，真係遙不可及嘅，又未必係低下層，又或者對有啲好鍾意激進嘅人嚟講咧，係唔夠厚嘅。咁呢個市場係仲係好大㗎嘛，即係喺呢個社會上面仲係好多人，一係就支持啲最憎啲偽君子㗎啦，最憎啲好離地嘅，又我淨係鍾意同聲同氣嘅。我貨車佬就唔會溝大學生嘅，我貨車佬只係溝翻啲 sales 嘅啫，咁樣即係大家都係咁嘅心態。咁所以咧，葉普成係好大 market 嘅喺社運嘅光譜裏面。咁但係而家係真空咗嘅，係冇葉普成之後咧，係冇人 replace 佢。所以咧，我就真係好希望咧，有啲年輕人咧，即係類似金英嗰啲咧，會走翻出嚟，因為以前俾葉普成是但一個抹黑到佢哋嘅社民連。即係包括阿土啊咁樣，即係佢搞花生台，你不如出嚟重返正啦。我覺得我唔係話覺得你真係好叻啊，老實講啊，即係只不過係你填補翻嗰個市場嘅空隙，係幫翻香港人喺議會度有更加多聲音啫。只不過係即係我咁講，鼓勵唔到你嘅。其實阿土真係好撚叻嘅，真係金英又好撚叻嘅，阿 Roger 都可以翻去選嘅咁樣。咁我覺得。即係你為咗大眾咧，我真係好希望，我衷心好希望咧，一啲曾經係俾葉普成搞過嗰啲好有心從政嘅人啊，院長都係，咁咧就從政翻啦，真係即係拜託啦，咁先至可以提防到黃毓民復辟翻嘅，真係。即係你唔好自卑啦，因為院長都曾經掃過黃，可以成功咁樣令到黃毓民入唔到立法會，即係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大嘅功勞，咁所以咧。真係拜託啊！真係希望大家俾啲 like 佢哋，希望鼓勵下佢哋重返正啦。因為我見到個 market 真係少咗呢個 spectrum 係好大鑊嘅，即係成個證券即係支持者或者票倉，唔好話票倉啊，即係投票嘅人分分鐘葉普成嗰啲支持者冇咗佢哋，佢真係可能唔投票嘅下一屆。咁你講歐樂軒一間再講啦，屌老尾！喂，大家幫下手啊！真係鼓勵下佢哋啊！ 柯劇其實有陣時覺得中老年人仲有信念過啲後生，之前講到為香港去死，未諗我有投資獎，是我行啊，未諗我無票，多謝你。派平黃毓民根本當黃楊特係尿壺。佢幾年嚟都需要揾條咁狗嘅人打翻民左翼，而家完咗事，梗係要氣出進界芒果佬，依家咪搞埋啲賭波賭馬節目，好等錢使。 冇分定啊嘛。 David， 但係我估黃毓民今次訂嘢都可能要坐監。Shake 換我，但係琴日民陣區陸軒仲去 radio 台慶，話要大和解。Wendy Real 多謝美蘭 X 二。傾咗換上屆村長爭少少，諗住下屆有機，點知下屆都出唔到嚟選。I've general 青年人除非失學失業冇負擔，如果唔係去抗爭嘅機會成本對佢哋嚟講太大。 都係。 至於中老年人退咗休就比較敢講真説話，進屆我真係覺得歐諾軒呢個人真係好有問題。Hawkett， 我只可以話葉普成沒有一個是無辜的。危害成個香港 Ray Leap 全部都是權力遊戲套劇咁，每個真不同 season 有不同發展。鄧德義找條女就惡 Edmund Lowell 找信旺院長 I am Jason 昌昌 Jason Chen 你的 Facebook notification 我剛剛才收到。 這麼得意，找條女就惡是什麼意思啊？我不太明白，權力遊戲是哪套劇啊？我又不知道，真好背啊。咁啊 ，Hawkeye Cat 就梗係冇講錯啦。咁歐樂軒呢單嘢呢，嗱，其實好，我頭先講嘅嘢就並唔係冇理由嘅，即係我其實係完全係幻想㗎，即係我估計㗎。咁歐樂軒就唔知啊， 咁黃毓民咧話咩大團結嘛，大和解啊？喂，佢點解無端要大和解咧？請問，以前唔係鬧得好爽皮嘅咩？哇，一呼百應喎，啲僆仲要你改親嗰啲人啲花名，或者你屌親邊個咧，啲人就一窩蜂咁跟住嘅，甚至乎啲花生友都跟咗佢講嘅，即係佢一唔妥邊條友，嗰條友咧就永不超生嘅啦，真係幾乎嚟廢土啦，阿土有幾廢咧，我都冇人知喎，其實係咪先？咁因為佢做咗社民聯主席，你仲喺後面擺佈緊啲人，咁相映成廢啦。咁當然係咪先？咁呢啲係你嘅問題，我問一問。咁另外咧，佢唔係撲咗街，唔係選唔到立法會議員，唔係同啲人鬧曬交，你先至嚟和解，唔肯係啊嘛？咁柯樂軒又戇鳩喎，就真係團結咩？佢為咗團結而去黃毓民晚餐。晚宴啊，咁做咩事要同佢團結啊？老實講，喂，屌你唔撚係唔知佢係鬼嚟㗎係嘛？歐樂軒，即係我覺得你真係好撚戇鳩咯。如果你真心嘅話，我唔知啊，可能人哋隔離已經開咗波都唔定啊。 Kim John 睇開大軍閥，覺得土伯講得學，進界阿明情況最差，呢一單坐緊，仲有 D 未開庭。Shake 榮岸歐諾軒話自己扮支持鬱文，等熱狗內鬥，學中共拉一派打一派， 屌係唔係㗎？ 幾好笑，David 唔多覺黃鬱文仲回歸到激進派走勢係反老嘢。屎唐阿圖一聽佢講嘢就頭痛 ，Knapple 院長都現身，點唔可以 say 聲 hi？ 辛苦咗有去遊行嘅九出遊，多謝你哋。Roger Lee 最大鑊係區諾軒係民陣召集人，點可以去敵人晚宴？劉本同去中聯辦酒會冇分別。 我覺得咧，嗰啲大愛左交咧，即係嗱，姑且。我都覺得佢哋係真心嘅，真心交嘅左交，真係大愛嘅。咁但係你對住一啲同共產黨打交道嘅人，你點可以用呢個文明嘅人去對去招呼佢嘅大佬？即係我覺得等於嗰啲大愛左交文明西方人咧，所以亞馬遜森林咧同佢示好俾人食撚埋一樣咯。即係你係咪冇睇過啲70年代嗰啲？嗰啲關於蠻荒世界同埋文明之間嘅電影㗎，佢講得好清楚㗎喇，已經有到法國戲啊，又係扮 Indy 扮真人真事，又係去亞馬遜森林，又最尾呢全部俾人食曬，個女主角死得仲慘，係俾一條木杉由下體插到上個口，突返條鐵條木出嚟嘅。喂，佢都係走去同啲土人示好㗎，咁咪最尾個收場咪俾人插死咗咯？即係你係咪真係信嗰啲人係會同你友好嘅先？ 韋信旺見到呢期嘅壽司事件，我先感覺到黃毓民有幾恐怖。我指佢嘅影響力同手段。Roger Lee 團結，使唔使同邦講出聲果 ？D 團結。开系我系两届都投咗阿图，但我衷心讲句，佢同蒋毛两个人都系某啲时候虽喺把口唔收，讲埋啲口臭嘢而玩爆自己 credit。当然叶普成抹黑佢哋系另一件事。小夫好有见地 ，Hawkett 我觉得唔好太过闹欧诺轩。民主党入面佢算系有啲良心 ，Ive General 好比喻。 唔系，所以咧，即系有时。Hawker Kid 即係好明顯你好有 bias 啦，對葉普成同埋民主黨嗰啲，即係我覺得好正常嘅。咁歐樂軒逢親係即係嗰班大愛左膠呢，即係我點都會相信佢哋嘅程度會高過另外一邊嗰啲人嘅，即係我同你都一樣嘅，即係只不過我唔會覺得佢哋咁樣做係好聰明嘅，只不過但是他可能真的做错事，即是好心做错事，就即是正如我刚才讲啦，根本那些亚马逊森林来的嘛，即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是跟一个原子森林是没有分别的，即是全部都是为了利益， 即係爭嗰笪爭只動物可以插死對方，即係食物啊，唔係動物啊。咁而家就好明顯見到曬啦。咁黃毓民咧就是、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佢更加識得利用埋人哋感情。即係頭先你講嗰個仇思達嗰啲，我都唔知係乜水嘅，從來都喂。但係後來見到啱用嘅，佢咪發揮到 power 咯。但我相信你係咪喺佢身上見到黃毓民，所以你先覺得恐怖呢？因為其實嗰班人啲套路全部一樣嘅，個都學黃毓民嘅講嘢嗰啲語氣啊，嗰啲冷靜警啊咁樣。但你真係中文唔夠叻就唔夠叻噶啦。我聽仇思達，我聽唔到十分鐘啊，即係我覺得佢講嘢都有問題嘅根本。即係可能我問題仲大啲，因為有人話我講嘢1999，咁我都承認嘅。尤其是到當我講一啲好難形容嘅心底說話嘅時候呢，我就最1999啊，發覺因為冇乜修飾㗎嘛，嗰啲同埋係 adlib 㗎嘛，真係諗到就講出嚟，可能佢都係。 美靚，我只係投俾我欣賞嘅人，點解要多謝我 Sharon Ann？ Hello 探長 ，Hello everyone。 Hello， 你而家先嚟。 唔知突然有 live team。 哦。 Shake 榮岸歐諾軒安狗都係罪。聽咗換歐生上年連高特登飯局都去埋，俾人錫單曬線碌噶，拍埋片。David 唔覺太多人真心撐黃毓民。我覺得好多人太憎葉九陳雲借黃毓民名而打落水狗， 都死 韋信宏鬧排判圖均衡嘅問題唔係把口唔收，佢同蔣無疫也根本嘅不同，佢有民主黨思維入咗腦，成日乜人都話係鬼，同埋骨子里保守到追唔上而家嘅局勢，例如佢會話港大校委會事件都太暴力，傻的嘛。 哦，你係咪有聽佢節目㗎仲？因為我都有耐唔耐有聽嘅，監製中意聽嘅。咁我覺得佢已經入世咗好多咯。例如即係舉個例咧，即係佢嗰個 timeline 咧，佢就係自從溝咗空姐之後咧，佢換然一身，即係個人變咗第二個人，即係入世咗好多，同埋有型咗好多，著啲衫都靚咗好多。以前一柒碌咁嘅，我記得，即係我印象中啊。咁但係即係多謝空姐啦，唯有。咁當然而家冇啦，阿嫂你唔好即係以為仲有，佢冇嘅咧，應該我估啊，即係只不過嗰陣時係受到一啲啟發，咁你亦都應該放生佢，俾佢得閒多啲啟發嘅，我認為。 Sharon Ann 歐諾軒算係民主黨裡面比較貼地嗰批新生代。Shake 榮岸歐諾軒 ，H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He just did something stupid。句號。 我都認同。 要是路寶排平的確係洞見。Sharon Ann 214 watching now。 哦，咁多啊！哇，點解咧？哦，因為講是非啊，頂！一講是非就爆廠啦，唔知點解，真係得意啊！咁啊，唔好講是非啦。咁我講完感受啦，差唔多。我唔係督科，啲黐線，呢行人都知㗎啦，嗰啲嘢都過咗去算啦，係咪先？我知道阿嫂唔係咁小氣嘅，幾恩愛呀，而家不知。 David 探長督灰 XD Hawkett 黃毓民 D 手段太明顯，次次選完一年內一定分裂，先是扮弱者叫 D 細搞對方，等對方忍不住開他拖，他先發難。 嗱，進界是公道啦，邊係督灰啊？全世界都知啦，呢啲嘢相都俾人影埋，咁啊呢啲嘢就好閒啫。即係對我嚟講啊，唔係對佢啊，佢老婆啊。喂，咁咧嗱，講多最後一樣嘢啦，我想頭先講係啦，呼籲嗰啲即係前社民連嗰啲朋友係幫翻手啦。喂，真係社民連就嚟要將嗰、那個、那個辦事處咧要搬去赤柱啊，要分開四個支部啊，一個支部就南區就赤柱啦，東區就係碧屋啦，西區咧就係小欖啊，冇一望入小欖啊，好似冇喎。西區喺邊度啊？唔知道。北區咧就係羅湖啦。有冇西區嘅支部咧？啊，荔枝角都算西區。咁所以咧，我覺得以前嗰啲分歧，你哋算把啦。即係有啲人仲自私咧，就因為 因為溝女嗰啲問題同邊個人唔妥咗嗰啲就最戇鳩添啦，我覺得。即係去到呢啲大事，即係呢啲大大咩啊？即係呢時間嘅事，即係點講啊？即係到呢啲大時代啊，你唔應該再講嗰啲，反正都過曬去啦，係咪先？你知道講邊個㗎？阿監製實知。 Sharon 嘅咁不可以否认，是非系好听嘅。 我顶你啊 ！Striven M A C A U， 上次立法会选举咪就系仇思达叫人投民建联咯，结果班叶狗照跟投周浩鼎。 唔肯系话蠢到咁都得。 仇思达等于屎。Johnson 聊其实探长今日觉得几多人比我就是200,000人。Vice General 我又唔系你咁睇，大响同老疯子比碌捏仲多。 哇！啲字全部读错晒，大亨同老咩老疯子啊？边个？即系阿陈云啊，比碌捻仲多网军啊！哦，咁可能你熟啲啦。但黄文真系有咩嘛？有政治能量啊嘛！嗱，譬如对上一次有人翻带就讲佢救灾，喂，真系我听翻都好听噶、哦，即系佢冇得输噶、哦，黄文讲嘢。咁起碼啊老瘋子同埋啊熱狗嗰、那個咩白框嘅汪達，起碼我兩個做唔到呢樣嘢先啦，入唔到屋啊！但問題就係啲細路就專係入唔到屋嘅嘢咧，就覺得住有型啊嘛。 韋晨煥，有人話驚羅冠聰會被黃浩銘煩到精神病，轉送入小欖。David， 香港政黨政治人物最大問題係個袋一臭咗。好难改变公众嘅印象，屎同金英复出啦。 系咯，金英复出啦，啲语气几好啊，几肯定，即系几诚意咁样。金英复出啦，金英不过唔会听我啲 live 噶，点解我知咧？因为几镬都系金英打嚟，喂食饭啦喂，屌大佬我 regular 星期一星期四，我讲我十次俾佢听，佢都唔知噶。喂探长，举下牌喂，咁样。是不是深水埗啊咁样试过好多次咯，记得咁希望啲人帮我传话啦。如果大家识得金英嘅话 ，Hello Team Blink， 你而家先嚟嘅，点解我差唔多收皮咯？因为听朝大家都要翻工系咪 ？Sharon Lam 党主席话监入面嘅人仲多过出面，叫 Roger 同之类嘅朋友谂下佢，加坐监嘅人同战友都唔放弃啊！ 系、哦，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机会嚟嘅，即系我觉得前社民联嘅朋友咧，即系希望你哋会出嚟继续成全翻你以前未做完嘅嘢啦。即系我唔系讲笑啊，即系好衷心希望你哋即系唔好就咁放弃咗啦。我做花生台啊，嘥咗你哋嘅真系，即系花生台某程度，即系我觉得。即係佢個風氣係好撚撲街嘅，真係，即係好多時都將一日數珠花生咗咧，好似唔關自己事咁。我都唔應該繼續咯，真係。即係我覺得繼續抗爭啦，因為你某程度你做緊電台，你都係借嗰陣時抗爭得嚟嘅知名度，咁冇理由唔你貢獻翻出嚟噶嘛，咁你冇理由繼續食花生噶嘛，係咪？好多人有意见喎，大家有冇帮衬 Q 爷咧？唔知 Q 爷好似有啲产品介绍俾大家。 Roger Lee 撑金英复出，做埋社民联主席，附声框我嘅不愿见社民联衰落。Timbling just back home， Sharon M 还看金英冇睇过呀。Timothy Shanghai Detective， Hello， 韦信旺系。文院话会唔够规定人数开执委会 ，Wendy 廖金英今日有做老费，是堂叫金英靠嘢食啦 ，call Q 爷食嘢啦，哦， Harry Ann 做花生台可以啊，但唔好放弃争取。 放棄行動之嘛。 David David， 我覺得叫咁多個激進派政黨要組個聯合仲實際。 Sheikh 永安不如擔心之鳳，佢要入逼曲懲教所，這間監房是專收年齡21歲以下犯人，即係佢有機會受到同酬電影內容的待遇，每日都可以俾阿 Sir 打，最差可以要用刷牙或冬青油刷下體。 真的不敢想啊，這些巴比倫巴比龍。 鄧德義王陽德被拉就惡慶祝感解。 哦，明白明白。 探長把口咁都同陶伯兜到食空這單嘢相同邏輯，放自己條女出去俾人執幾劑，唔使自己調夠咯。 I am Jason 真 珠講乜喎，放自己條佬出去，乜有人放嘅咩？ 美蘭 Q 爺啲產品傳銷 ，Kim Jong 始終要有個網媒做文宣。Hawker Kid 好老實，我嗰陣好後悔跟黃毓民脱社民連黨。 嚇、啊！跟黃毓民脱社民連，咁咪人民力量咯？唔知係咪變咗？ Nicola Reddy 想開到明會幫之鋒，應該唔會俾人打啩。 不如咧，同 Eddie Sir 搞個基金咧，就專係請嗰啲懲教員出嚟食飯啦，即係搞 party 啊！即係你知食客3000咧，點都俾翻2分薄面噶嘛。咁 Eddie Sir 中意唱歌㗎，咁不如長包間 K 房俾 Eddie Sir 嚟招呼嗰啲休班嘅懲教員啦。咁樣我諗，即係會改寫咗成個大家擔心嗰個情況喎。咁飲茶食飯唱 K 咁樣唔係貪污啊，呢啲即係搞個關係咋嘛。咁搞關係搞到個監房，你話諗下幾悲觀啦。即係但係冇辦法嘅，呢個真係好實際㗎喎。即係如果大家想嗰啲懲教員即係關照下嘅話，咁樣你知啦，中國人點都係講關係㗎嘛，最尾。 Sharon Ann 逼曲專收年齡21歲以下，肯定嘛？好似唔係呢。Jack Music MB Hawker Kid 之後有留翻響人力咪正確咯。See Tom Kier 自己有路數揾生活費，原者上吊，唔通淨靠貨金嘅？ 咩意思我都唔明。我 Q 嘢，我係咁，但係我本身就對 buy 唔係對呢、這個。傳銷啊，充滿 bias 嘅，因為真係好撚撲街，我覺得傳銷。 美林應該唔會咁對之鋒，始終佢有名氣，爆出嚟會好麻煩。 或者好威咧。 Fit 睇到 Q 仔都搞傳銷，真係俾對家笑到面紅。 Q 仔邊有對家㗎？ 我有利益，千祈大家都要俾錢，唔好有 Jack Sir。 千祈大家都要俾錢啫，點解？小心話唔理咁啊！其實佢哋咁出名，邊個夠膽搞佢哋啊？好難講嘅喎，因為有啲因為紀律部隊咧，真係藍絲到撲街嘅，即係佢哋覺得嗰啲人係真係擾亂香港秩序，可能真心咁就會搞佢噶啦，即係唔好話冇可能啊！遲啲大家先可以知啊，因為有人探監佢就實會講嘅，可能揾太平紳士嗱，一揾到太平紳士就唔可以講啊，劉世良即係幫唔到手啊，因為劉世良係太平紳士嚟噶嘛。即係如果佢翹埋手唔出聲咧，佢真係枉做城寨嘅平時嗰個形象啊！真係。不過如果仲有聽城寨嘅聽眾咧，你不如同阿世良講，喂太平紳士入去做下嘢先啦，咁樣啊嘛，可以。Eddie Sir 都話擔心啊，咁就幾恐怖喎。但係咧，我早排聽啊。Gary Kwan 嗰個無奇不有呢，咁佢有個反叫做樂啊，即係個嘉賓啊，咁呢就佢話監倉裏面懲教署嗰啲唔係坊間講得咁恐怖嘅，好斯文嘅，咁跟住 當然監製就真係即刻矯正我啦。跳嗰條友入小欖啫嘛，嗰啲梗係啦。咁壁屋係點我就真係唔知喎。咁同有睇嘅朋友咧就話壁屋係咪淨係收啲唔未夠稱嗰啲咧咁樣？我記得我喺壁屋探過一次監嘅，就我中學同學走去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入咗去，我探過一次監嘅。咁佢當時都係未夠稱嘅。咁我相信佢啊。又唔係專收未夠稱嘅，因為嗰個監房係未夠稱都收咁解啫，我相信係。誒、欸，真知灼見我真係唔知喎。 David 海都是太平紳士 啊， 尹信旺情教唔搞佢都可能被其他藍絲囚犯搞啦。對家啲人真係好憎黃之鋒，仲憎過 總統。係啊，真係。 Sharon 靚，我意思係唱 K K 房一定要參加者俾錢，唔可以有免費有 Jack 笑噶。市堂好老實，我都競爭傳銷，有啲仲傳到自己人生教練咁，死開啦！鄧德義芒果佬個都臭曬，不過個人係有一種魅力，起碼做過教授。I am Jason 劉慧卿係太平紳士， 我都係啊。 May Frame 劉世良係太平紳士，冇聽講過喎。Jack Music MB 鄧無色。黄之锋在占领期被捕，在差馆被偷逃，所以今次入狱很危险。 哎呀，真系惨啊！头先我去食饭嗰个饭局咧，有位朋友又哎呀，好担心佢哋入到去咧，要逼含啊咁样，即系有啲大佬系基佬嚟啊嘛，咁又唔使咁担心嘅，可能佢哋一个半个都系即系冇乜所谓嘅，但系。都要自愿先得嘅，但基本上咁好惨啊！坐监真系，即系我咁讲，实俾人屌啦。即系我意思就系话，都有可能发生噶。吓、啊、罢工，阿 Sharon 咧就话。无端端唔读嘢喎， 我明咩啲嘢对公务员太敏感，好依赖嘢，话你收免费娱乐你就大镬，你偷懒偷土咁紧张，开派牛美兰好似系贪曾林卸任前几日颁俾佢。David 其实会唔会单独囚禁到佢哋精神失常 ？Doring Channel best way to get bored。Emily 闹曾俊华都系太平绅士、哦、，Sharon Ann 歪芒果佬。Hawkett 我驚新 Beyond 找人搞佢，討好中共。Shake 榮愛同酬電影畫25或以下都會判勞教所。要 thank you sir 唔該同學。 要 thank you sir 唔該同學咩意思？哇咁夜都咁踴躍嘅，點解死咯？即係。 May bring up my panic. Thank you. 啊 ，Nicole。Now, 不如请个 Sir 做嘉宾问候啦 ，Steven M A C A U， 希望之风挨得住啦 ，Sharon M， 我系跟对家收买入面啲人打佢哋啊，有网民见佢哋生得靓仔，惊佢哋俾人搞 ，Ted Chan 同筹套戏就系少年犯，可想而知今次一定环境同待遇恶劣， 真系。悲观啊！ 恭喜你 ，I am Jason. Yes, sir. Sorry, sir. Thank you, sir. E T C.、哦、Nicola， 因为今日大家都好激动。 而家几多人啊？而家209啊！哇，近期都冇咁多、啊。我谂住。諗住越嚟越少，但係今日不過通常呢啲大日子呢都少就真係好死㗎啦。 Kim Jong 越熱鬧 ，Sharon Lam David David 其實冇犯法事係唔會單獨受監噶。 冇，其實冇犯法事係咩意思啊？哦，即係喺裡面冇同人打交，即係冇犯事就唔會單獨受監，即係話咧就會成班人咁樣。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嗰十幾個朋友仔咧？邊個同邊個係同倉啊？定係全部分散曬咧？ 偉信王其實係因為啱啱先有 notification， 咁得意 ，Nicolab 又有 dislike， 唔中意聽就咪聽啦，入嚟特登俾個 dislike。 係喎。 Mary 話 ：Shake 榮樂俾人打都要等 Q Sir 同五個同學。 哦。咦？咁呢排應該 Eddie Sir 好多人揾佢做嘉賓嘅喎。 Sharon Ang 去完遊行，大家下咗唔瞓聽你節目。Pai Pang 希望間房有大佬 ，B 出面猛露襯 ，X D Kim Jong 睇到咁多抗突。 咩抗突啊？睇到咁多抗突，死啦！好唔明白你講乜嘅，成日都好脫節啊！ David David 但好似一有打交事件，唔理對錯，一齊單獨抽金。Sharon Ang G Firm 同周永康好似同倉。Kim Jong 曾姐俾人清算，好唏噓。韋信旺旺後明同羅冠中同倉，所以大家好擔心羅冠中。Sharon Ang 如果我冇講錯， 哦 ，KMY 朋友介紹入來的啊，邊個朋友啊？咁你朋友係咪聽開九七廿四嘅咧？ 公里 Y 朋友介紹入來的。 公里 Y 嘅啫 ，KM 嘅公里好笑，呢、這個 Siri 懶醒咁嘅真係笑死人。我覺得 Google 嗰個 Speech Synthesizer 好似勁好多。 Sharon Lam 探長唔係你脫節，而係我哋打錯字。 哦 ，OK， 爭俾你 fix 咗添。喂，咁仲有即係佢今日會大遊行啦，咁嚟緊下一個遊行呢就應該係仲有冇呀，短期內7/1/64過曬啦，跟住到元旦大遊行係咪？咁有冇人知呢，即係6個月或者8個月扣除假期操行良好咁幾耐放得呢？ 韋信旺 now Sharon M 唔會啦，周永康同黃之峰困唔同地方。傾咗換我打錯 ，sorry。公理嘅 took Sharon M 打交都唔一定單獨受監噶，好多種刑罰噶。 相咗好熟咁喎，你係咪曾經有咁嘅經驗咧？定係睇戲得翻嚟嘅咧？ 進界今晚議題清晰，新鮮熱辣。又有是非，公共性強。 哦、OK， 明白。係啊，23條嘢，好快。因為這個777呢，佢即係十足十呢係嗰套 Mars Attack 嗰啲火星人一樣。大家唔知唔知我講乜呢，嗰套 Mars Attack 呢講啲火星人嚟到地球呢，佢哋有部機抬咗一個身度㗎嘛。那個叫做語言翻譯機嚟嘅，火星話人唔識聽，咁所以整咗個翻譯機俾佢啦。咁咧，佢一路都對人類咧和平有愛啊，即係好似即係和平同埋大愛咁樣擁抱人類咁樣。但一路噏嗰句嘢咧，一路揾啲死光槍射死曬啲人。即係而家林鄭就係呢個火星人啫嘛，即係一路話要同泛民大和解啊，一路拉人。屌一路话要修补关系，屌一路喺度越整越衰，越整越祸。咁你冇理由话人哋整蛊你噶，冇理由话689留低落嚟嗰啲指令嚟噶，冇理由话袁国强可以凌驾你嘅额头都做噶嘛？我唔知系咪啊，即系可能袁国强系好独立都唔定嘅。咁但系你可以极力咁样揾人 replace 袁国强啊嘛？当时点解你要揾翻佢咧？咁呢啲都系成谜，我觉得。仲恐怖過689喎，都一路捉下咁689係咪？ Sharon and Winston Wong， 係啦 ，thank you， 應該我計錯，係黃浩明同羅冠中。I am Jason 23條 is coming。 係冇錯。國慶係喎，十月一號啊，十月一號都係嘅。咁嚟緊十月一號咧，就睇下會唔會跌翻落去。跌翻落去，即係冇今日咁多人啦。因為我頭先所分析咧，第一就係冇咗嗰個 confusion， 第二就係名人效應，第三就係、是、冇啊講兩樣嘢。咁如果十一咧就係一個考驗啦，可能啊岑武輝又俾人拉埋啦，咁啊又多啲人啦。但如果冇人俾人拉，你估十一會少人到係咪變翻六四七一咁多人咧？今年啊講緊。因為六四七一好少人，劉曉波悼念好少人，即係總之對上嗰兩次喺政總門口都好少人，即係呢個大家唔可以擺落地氈底嘅嘛，即係點解咁冷淡咧咁樣？即係覺得大家需要檢討一下。 菠蘿包鄰國國慶行唔行？ 行喎，睇緊係行啊，應該。但又一 Sharon 咧，應該成日都罷工啊，成日都唔肯讀佢啲嘢嘅。 我係成日見咧啲文件、哦，所以知道 Podcast 香港人善忘。我驚之後冇人記得佢哋者。Wendy 廖延琪 X 三分二行行之後仲有928 Sharon 嘅監獄懲罰添人，主要四五種刑罰 Jack Music MB。邓无色阿 D 水画十二月十七日放、嗯、David 搞太多游行，如果人笑小心示威变示弱。Sharon Dan 其实坐监好多假期，哈。Kim Jong-un 傻嘅先信777，韦信旺今日响姐打听到有人呼吁928罢工一日，不过应该冇人理。 嗯、 David 最快系占中928 ，Steven M A C A U 777嘅意思系依家过啲被拉唔系泛民咯。 嗯，啊 ，Sharon 原来系喺政府做嘅。都幾多人啫？暫時見到兩個肯出聲都喺政府做。 Anderson 佔中三指公眾防擾，九月十九日再信。市堂羅冠中應該會分去其他地方，村長會暫時留響荔枝角，因為仲有其他案要上庭。Sharon 靚牙七成日笑笑口，乜都話唔處關佢事，堅係黑人憎，陰險過689。 不過我覺得都係討論呢啲。呢啲人都係冇乜意義嘅，即係等於當日同阿大聲公喺度講，究竟講下制度啊，咁佢又講阿董建華咁樣講咗成四五個鐘，都係雞同鴨講嘅。 Sharon Ann 探長都留意到 Siri 成日歧視我。 梗係留意到啦。 I am Jason disagree。佔中九人 has 李永達、陳淑莊、邵家俊、Alan Chum message retracted。Ted Chan 如果唔我實 tag 就好，播 classical 就搞掂佢。 播啊 Tom Jones 就搞掂佢，播爆佢頭啊！我頭先想講一樣嘢嘅。等我回憶翻先。 Alan Chan 白宮冇人理都係可悲。Clark Cartoon 呢排777件有爭議嘅事，都好似避緊咁。 係喎，就唔出嚟喎，好低調喎。喂，係喎，有冇人知道大聲公而家做咩節目呢？ Sharon Ann 大聲公，算罷啦，你只可以同意，唔係鬧 Q 死你。 喂，仲有係啊，大家唔知知唔知道聽晚係咩日子呢？聽晚喎、哦，俾半分鐘啊，一分鐘，大家諗下，聽晚會有個社運界嘅，唔係太多人認同佢哋，而即聽晚的確係發生咗一件事，聽晚有 event 嘅。如果大家得閒留意一下，我去屙個尿先啊！對唔住， 咁大家踴躍發言下啦，翻到嚟咧，希望可以睇到多啲你哋嘅意見啦。啊，私湯啊，真係心水清啊！ 派派大聲公，五歲接商都知啦。I am Jason Gordon， 今天人沒有去。 點知 我同果上次接風同長毛支持胡蘇正，今次遊行眾多人。 嗯，點解咧？ 派派大聲公已經係一個笑話。傾咗碗狗烏一千日，偉信旺大聲公係咪已經變咗真正 KOL？ 齋立唔使行動，是同賭烏一千日頭先集會呀，牛響台上有講。 哦 ，OK， 啊，係啦，冇錯，聽晚狗烏一千日，我如果得閒咧，我都會落旺角嘅，又可以聚下啦。如果見到嘅話，隨緣啦。咁咧就我唔明咩叫做真正嘅 KOL 啊？齋噏唔行唔使行動就係 KOL 啊，係 stand for 咩嘅咧？呢個詞因為狗烏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即係嗰個組合嗱，即係我覺得狗烏同埋一般社運界有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好 organic 嘅，即係純粹成班都係住喺旺角附近嗰啲阿叔阿嬸。因為佔旺嘅時候相識咗，因為集思廣益底下了解咗一啲比較貼地嘅民生嘅問題咧，而產生呢班救護團嘅。兼夾阿淺姨咧，本身就係前公務員，咁佢更加可以解答到好多阿叔阿嬸嘅問題啊。曾經，因為我內同佢傾過偈，佢都即係個人好正義咁樣嘅。咁佢有一個。吸力就令到一班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咁而佢哋都很硬正，亦都好臭串對啲警察，尤其是咁我呢個組合咧，我真係十分之欽佩佢哋嘅，佢哋嘅韌力同埋佢哋嘅持久力咧，真係有好多人咧都收咗皮啦，即係提都費事提啦，而成日佔望嗰啲又落去打功夫啊，又剩啊，有啲又落去教拳又剩啊，而家都唔知去邊啦，係咪？咁但係佢哋依然。顧我晚晚都落去伸展，非常之值得欽敬。 Hawkett， 如果我冇記錯，大聲公曾經入過會點，以佢嘅邏輯，佢都係鬼。菠蘿包成個政府換屆根本換湯不換藥，幕後玩家都係西環。777冇權話事。Hawkett 天日支持下九户。 是咯，我都會落去如果冇嘢做。 Jack Music MB 8月21日月嘅加價80%。David 只可以話佩服鳩烏佢哋嘅毅力。Alan Chum 鳩烏係同社運有唔同。 嗯。 John Adore。 Uber 加价高达八成啫，就唔系话每个 order 都系八成。咁你少两个字就差好远噶啦，可能啲 peak hour 啊、打风啊咁嗰啲先去到八成啫。咁啊，都系如果唔系咁生存唔到啩，我谂。我问下个同业嘅朋友先，一阵间。啊，双佢真系唔 Q 读你啲嘢嘅，点解咁串呢？ 萧云虽然系左交理想派啫，但佢都算有名气，讲嘢有 sense 啦。但佢上次喺面书同大声公讨论，态度不知几谦卑。但大声公呢，非常超级强气焰，态度衰到爆灯。玩咩？我唔系同你讨论，系点写你之类啊？个讨论我都有参与一下，我真系顶唔 Q 信佢嘅态度啊！做人使唔使咁大支嘢咁串臭啊，大佬？You and Dan Nable may bring a winesome，从乜今日唔过嚟相应一齐行。Hot Cat 狗屋真系好佩服。Sharon M，请问狗屋是什么？ 吓，Sharon 啲狗是什么啊？竟然，跟住啊 Vincent，你自己搞掂啦，同阿 May，好难咁多人。喂，咁啊，萧云系边个咧？我又唔知添，真系脱节啊！系咪脱节咧？咁啊，同埋佢同阿大声公辩论喺网上辩论，但系即系文字咁样辩论啊，定系唔知点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乜有个咁有趣嘅讨论咩？系咯，我都唔知喎。喂，系啊，咁啊，讲到而家都好夜啦，我都讲咗成粒钟，有冇话止唔止啊？可能唔止添啦。咁咧，我就想讲下啲我 channel 嘅频道嘅业务啦，因为我冇台务嘅，因为唔系台嚟嘅。咁我频道嘅业务咧就早排同大家讲过咧。就係、是、有兩位好熱心嘅聽眾咧，就幫我做咗好多好多好多，真係多到咧。因為我琴晚要做幅圖，我做咗好多時間嗰啲archive 啊。咁咧今日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咧，喺遊行嘅隊伍裏面咧，我撞到幾多識得我嘅人嘅。咁咧，但係咧，即係我唔值得開心嘅地方咧，就係、是。喂，探長，你做咩唔做啊？喺城寨咁咧，至到上前幾日喺街度見到個人，喂，你做咩唔做 D100 啊？同大班鬧交，我屌，即係都多謝佢記得我，即係呢啲 N 年前嘅事。咁但係唔做城寨又好耐啦，因為今日好多因為之前太混亂嘅情況冇出嚟遊行嘅朋友咧，咁都有聽網台噶嘛，咁好多撞翻啊！我覺得真係，如果以呢個禮拜我撞到成。起碼七個人都有問我，都相應咗，都係同時都唔知我仲係不停咁樣開緊麥嘅，即係我冇喺城寨，冇喺 forum 之後，我根本就冇停過開麥嘅。咁嗱，我有樣嘢想大家同我諗下咧，兩個取態，邊個取態比較自戀啲？第一就係話，屌你唔聽我，你唔聽我節目，我已經吹晒雞啊，升晒名啦，你都唔知。屌你，即系你仲夠膽講話有 fans 咁樣，即係當然我唔想你有 fans 啦，即係你一齊討論嘅嘛，而家唔可以話係 fans 嘅，即係你有聽眾，即係你仲話我聽眾，我連走咗聲明晒你都唔知道嘅，咁你又真係好極有限啦，即係無端端拉貨聽一兩聽咁樣，即係志在見到你啊，吹下水吹啊，嗱，如果咁樣諗係咪好自戀呢？同埋好自負呢？咁另外一個諗法咧，就係、是、話假若即係我平時不停咁提住啲人，不停喺 Facebook 嗰度話啊，而家仲有開咪㗎，每個禮拜都要開咪㗎，不停咁樣宣傳。因為我其實 Facebook 都個個禮拜每次開咪我都有吹雞㗎。咁即係個核心嗰個問題咧，佢根本就平時唔鳩理你，或者 unfollow 你都唔定，所以佢先唔知。但係啊，又見到你拗揾啲水拗嚟吹先咁樣。咁我好殷勤啊！其實咧，我而家每逢星期四咧都有嘅咁樣，咁我都有咁樣同佢講噶啦。咁但係咪喺 Facebook 度唔夠自戀咧？即係低調得滯咧？ 即係咪 all the way 要成日黏一個嗰、那個 page 嗰個 photo 要寫明啊，每禮拜我都喺度開咪嘅喎，係咪要咁樣咁高調先至為之 fulfill 到嗰啲人呢？咁定係嗰啲人其實根本就唔想聽你嘅，但係即係自在啊，都唔知有咩話題啊！屌，聽過你嘅節目，咁見到你仲有咩好講啫？喂，咁啊，拜託，即係如果大家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就即係唔使相應嘅，笑一笑，打個招呼就得噶啦。即係令到我個人好 confuse 啊，因為我自己戇鳩啊，即係我唔理你噶嘛，但我又偏偏擺喺個心度喎，真係戇鳩。哇 ，Gary Lee 而家先到啊！仲有叫 Gary Wong 嘅朋友咧，即係好明顯佢又係唔會聽我嘅節目啦。我開過去波，我又唔知喎。今日見到我影張相咧，仲係問埋啲好 stupid 嘅問題咧，就話：哇，張相質素好高喎、啊，揾咩相機影噶？屌，我睬你戇鳩啊！呢啲人真係。即係咁冇智慧嘅問題都繼續仲喺問緊啊！真係。大家唔知知唔知我講邊個 Gary Wong 咧？唔係彈古箏嗰個啊，係另外一個。 Sharon M 思雲都算 call 啩 ？I'm Jason Facebook Perry Lee 而家先到，韋信旺客探長你唔知以前 FB 網名叫潮雲， 菠蘿 包兩點要分啦。 哦，再見。 Terry Kwok 大聲公依家話成個佔中事件係習大大全盤操控嘅陰謀。何志光見大聲公去修補節目引致反幕後如是說。美 Ram 大聲公除咗睇得起細良之外，全世界向佢眼中都只得五歲之相。I am Jason L. Terry Kwok WTF General 交污即係扮大陸人去啲做大陸人生意嘅商店示範，自由行有幾滋擾？ 準確。 Nicola， 所以咪要宣傳咯。Sharon M. Winston Wong 探長係啊。蕭雲同大聲公喺大聲公嘅面書討論，個 post 應該仲喺度噶。講翻曾俊華同活觀嘅選戰， 啊，仲講呢啲啊屌 ！Package， 你有冇推介你個台俾佢哋 ？Nicola 要出多啲 post。David， 你個 YouTube 叫9/24，我之前都係咁岩入咗來先知係你開。Shoot 01同2底少 ，Exmint Larger。Sharon M 哈哈哈，網台觀眾好長情啊！好多人懷念你同大聲以前喺城寨主持節目。美 Rain 咁好多人唔係成日睇 Facebook， 未必睇到你嘅姓名，甚至無 like 你 Facebook。 哦 ，OK， 咁啊，算啦，咁即係都係佢個取態或者個習慣都係等於睇無線咁嘅啫，咁冇辦法啦。即係我除咗繼續喺嗰度做之外呢，咁我都根本就冇可能通知到佢啦。咁算啦，即係大家解除咗個疑慮啦。咁我照舊唔鳩理佢算啦，即係隨緣啦，係咪聽到就聽，聽唔到咪算囉。咁同埋所以網台嗰個威力呢，同埋網台嗰個慣性嘅收視呢，係不容忽視嘅。咁我又係引證咗我個諗法啦。即係有啲人一脫離咗網台呢，自己做Facebook 或者做 YouTube Live 呢，都接受唔到嗰個現實嘅。真係好有心走嚟聽你嗰啲人，真係可能少到超過一半都唔定嘅。咁所以有啲人呢係同個網台嗰啲人好唔撚妥呢，但死都要喺網台做嘅。但係我 sorry 啊，我就寧願即係少人聽都唔寧願受嗰啲氣囉，即係我就係咁薄皮㗎啦。同埋我就唔好明呢，Edmund 你話咩 Sure 同埋Chuck 01話同意抵少是什麼意思呢？David 你以前都是聽眾，但是現在就即是因為撞回來才撞到的，那需不需宣傳義賣個廣告呢？喂 Hello， 我是探長啊，我現在呢就在這個 Facebook 的 page 和這個 YouTube channel 呢，就有個節目叫9/24這樣，啊，這樣都挺好，都幾萬元而已，有幾萬元我都要來買器材啦。所以我自己拍到个广告。 Sharon Dan 咁九户系咪即系梁金金啲反购物行动啊 ？Sorry， 真唔系太清楚。 傾咗碗狗烏，其實係佔中後期旺角清場後出現嘅變種抗爭，後來一直堅持下來到依家。兩 Max 時下高調一個時期，睇下結果咯。韋信換我對蕭雲第一個印象，當日雨傘拆大台隊第一次衝突，然後商學同拆大台嘅人同其他群眾一齊坐低討論會。岑无辉其中一个发言问在座有冇人准备好为个运动而死，萧云是全场唯一举手那个，史堂或者应该想，你虽然离开了 D100 同城寨，都冇人使 D 听众脑去争你。Terry 扩大大声公佢自己咪又是在占中时出位，以佢逻辑佢都是成就集大大阴谋的推手。Alan Chan 不如探长整翻件九追二十四 T-shirt 宣传下啦。Jack Music MB 邓模式，好多人睇 Facebook 只系睇 notification 提供嗰啲，所以错过好多 status。Sharing a life general 唔该晒你。美 Frame 萧云占中时辞咗份工专心参与，以个人力量影咗好多相，做咗好多访问。出了很多高質素報導 ，Sharing M Tam John， 我明白 ，Thanks。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脫節、可能我不看字啦，所以我真的輸蝕的。 Sure， 要 sell 下自己 ，Anyway，而家的確唔使 attach 喺一個網台嘅。Sharing M， 我唔係撞咗入嚟，都唔認識探長。 哦，你撞入嚟㗎 ？Hawkett， 天朝翻工瞓先。探長同各位早唞啦。 哇，係啊，各位都唔好咁晏啦。咁我講到一半啦，頭先我講嗰樣嘢咧就係、是，我有兩個聽眾咧就幫我整咗大量嘅 archive 啊，嗰啲 archive 咧多到咧即係海量啊。咁咧有兩位啦，我唔知道你想唔想開你名。咁咧即係 Winsome 啦，其中一個，其另外一個咧，我諗佢唔想開名嘅。咁咧啊 Winsome 嗰啲咧就好獨到嘅，佢就每個話題咧就幾分鐘嘅啫。咁我琴日我自己落嚟聽翻咧，喂真係好多謝你啊！原因就係咧，我好多時好似寫日記咁樣咧，我啲嘢唔記得咗自己講過，但係我即係好混亂裡面咧，我有時透過狗吹咁吹咗出嚟咧，就係我一路嘅睇法，即係只不過將我心裡面嘅沉澱咗講出嚟。咁但係咧，佢又好好喎，幫我剪到係好短啊！咁所以好啱咧，路過嗰啲人嚟聽嘅。但係咧，希望大家唔好太滋擾啦，因為我聽朝咧就會出片。就今次呢、這個呢兩個禮拜咧，佢哋加埋咧就幫我剪咗超過40條片嘅，40個 archive。咁咧就更加多謝佢咧，因為我即係最令人詬病或者啲人好憎我同我 unlike 我咧，就係、是、我成日都。我就算寫咗個題咧，我又講唔到題，但係咧又講咗第二個題喎咁樣。咁但係難得佢哋覺得我啲題就係有內容啦，即係可能佢會會真係真心聽啦。咁咧佢哋就事後一路出咗好多題嘅，同埋好多題目都好有創意嘅，即係俾我原本想講諗嗰樣嘢咧，就 summarize 咗，咁就成為嗰一段 archive 啦。咁另外一位聽眾咧，佢咧就嗰啲佢個策略就唔同嘅，譬如我成晚講兩個鐘啦，咁啊拆開五條 archive 咧，就變咗加埋又變翻兩個鐘嘅，咁咧就大家唔會 miss 咗。但係咧，佢就每個節都加咗啲話題，個話題好精警，正令我學識到好多個中文字添。咁所以多謝呢兩位嘅。咁聽日除咗有呢條片出咧，咁我九吹 gadget 都仲有一條新片出咧。就是講關於另外一啲收音器材嘅拆盒同埋一個介紹嘅，咁希望大家除咗聽呢啲是非啊、時事政治啊，仲希望大家會欣賞埋即係我製作啦，就係、是、我鍾意玩一啲即係我工作裡面用嘅器材，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今時唔同往日啊嘛，以前人都要買嗰幾樣嘢先開到工，但係今時今日呢，市面上大把唔同嘅一啲品牌啊，或者一啲你當冷知識，當一啲常識趣味咁樣去睇都幾開心嘅，我相信，因為好明顯就擺 Facebook 咧，嗰啲話題咧，軟性嘅話題咧就多人睇啲嘅。咁舉個例，我抌出嚟一個鐘頭已經有500個人 like 或500個人睇過，咁但係同我平時 呢啲咁嘅狗吹嘅節目呢，就係好好唔同兩班人嚟嘅。咁我就係志在希望即係將一啲唔同興趣嘅人 crossover 咗啦，咁多啲人可以有機會聽到一啲相對接近時事嘅嘢或者政治嘅嘢，又或者大家可能淨係對時政有興趣嘅，就可能用一見多其他嗰啲片，又可以多返一啲攝影啊音樂嘅常識咁樣。咁我覺得兩者都係我好想貢獻俾大家嘅，咁樣大家繼續捧場同埋介紹俾啲唔同嘅人聽啦。因為尤其是嗰啲講 gadget 嗰啲呢，就通常易食啲嘅，即係比較 popular 啲嘅，就如果大家都幫我 share 咗多啲即係我啲節目呢，咁就唔使我成日都好似即係街度俾人問到我口啊牙，喂點解唔做城寨呀，或者唔做呢個咩呀forum 啊咁樣，都因為都有啲人喺 forum 嗰度聽過之後先至識得我嘅，因為有個聽眾咧就係呢一類，咁咧就專登，即係佢好有動機地，即係會主動地，唔係動機地，佢又主動地咧就PM 我，就問我而家點解唔喺嗰度做，仲有冇你嘅節目聽？咁我一次過咧就介紹咗佢聽我其他啲嘢咯。咁所以我希望起碼知道你哋中意啲咩節目呢，我就會盡量喺我嘅常識範圍裏面呢就製作俾大家睇囉。如果唔係點收你 sponsor 嗰啲貨金啫。原因就係呢，如果你越即係嗰啲 sponsor 越係普及呢，即係越係慣常呢恆常呢，咁我就會越多時間同精力去製作嘅。就並唔係話因為你俾咗錢我就走去做。問題我講嚟講去生活逼人。我都係應酬咗應付咗我平時嘅 creative service， 即係幫啲客做啲片之外，我先有公餘嘅時間做嗰啲嘢。但係假若呢，如果個 sponsor 能夠去到一個水平呢，我能夠接少一個 job， 咁我嘅時間就可以做多啲節目貢獻返出嚟，即係大家有個娛樂咁樣，即係都係其中一個 form 嚟嘅。只不過係呢，即係我相對嚟講，我覺得我做節目同埋自己拍啲自己好興趣嘅嘢呢是有意義過我是借對手給別人做製作咯。即其實這個講得很坦白的了。所以即我不是好像錢志健那些哇大把錢這樣想做什麼都可以，我現在就是什麼都不欠的，即我其實很喜歡拍攝而已。那麼如果即能夠平衡到那條數呢，雖然是天方夜談啦，即香港真的不習慣看節目要付錢的嘛，所以這個也不要勉強了。那真的有興趣sponsor 我嘅朋友呢，你就可以呢就喺個熒光幕嗰度，唔係撳個一字，去咗邊呢個版嘢，喺熒光幕嗰度呢，你而家將會見到就係有個 HSBC 個 account， 你嗰個直接多少無區，但係呢你令我感覺到個存在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海外嘅朋友呢，你可以去 PayPal 嗰度就進行呢個 sponsor 嘅運動喎。咁 sponsor 即係一般有啲好專業嘅聽眾呢，佢就當係每一集講九吹就sponsor 20蚊咁樣，有啲人半年俾一次，有啲人一個月俾一次，咁我都唔拘嘅。咁你唔俾我亦都唔拘嘅，即係起碼我都有啲信息可以話俾你聽，都能夠改變到你生活，或者能夠令你另一個對時事唔同嘅角度嘅睇法呢，我都已經好開心㗎啦。咁唔係話我好開心你就唔使 sponsor 㗎咁解嘅啫。咁 ok， 咁差唔多啦。咁我讀埋呢一轉嘅留言呢都差唔多放大家瞓覺啦。如果唔係呢就兩敗俱傷，聽日返工又表現唔好。 搵信王 now， Sharon M 哥典故好巡喎，大致係當日政府第一次夾硬清旺角牆，清完仲走出嚟话市民同游客可以落去购物，而之前有一次对家啲假游行，有记者扑到咪啲假游行人士系大陆人话嚟购物咁。上岸大声公周之无日单单打成债，细粮，但我真系冇见过对家讲佢一句不是。Low Max， 我系由村无意中见到你。 哦 ，OK。 觉得学就睇到而家。 哇，多谢你 ，Max 咯。 好似亚洲乜乜台个人太偏激，所以难夹人，都是大爱爱香港事的 Mayram， 其实你太无经营啦， 好多人当见到有生人 like 自己 post 就会主动邀请人 like 自己个 page，你连呢样都冇做。 有啊，你点知有冇啊？ 我就入嚟，可能系 YouTube suggest 嘅。哇，真系好啊！ 上人 wanson 会有 YouTube suggest 噶。 详细解说 ，I've general 简单啲来讲，几乎就系快闪形式嘅流动占领。 冇错。 Shake with all good night。 Good night。 Sharing and I see。开平其实好想睇翻探长最后一次上论尽猛丁哥嗰集，两个好有火花，不过大声公自己小家得咗。X-Men 学下嘢先 ，Jack 乜 食？ 学乜嘢 ？B 邓模式收音器材，十分有兴趣。Life General 希望讲多啲音乐。 好啊。 学何志光质疑大声公帮妖股打工，年薪千万，但忽然社运，真系反转出土。 哇！而家先讲。 讲客点培养音乐嘅品味。 系。 阔声扩大声公同细量反目，应该系为佢本演黄解读好好卖。但大声公冇一毫子收力呢？只可能系印刷和作者的合约问题。有人为出书要自己出钱， 合约都冇埋啊嘛！最惨最后。 Wendy Liu 可否 mark 低 part 一、二、三 ？Terry Kwok 听闻所谓好卖只系唔使食入肉 ，Albert 又唔会再用 super shit， 俾英国政府食咗20%。 哦，系啊。 开平 Nels 山矿里单嘢佢兼惨，其实我都听唔少嗰两公婆啲丑恶嘢。进、界好奇一问 ，HSBC 定 PayPal 多人用 ？Kim Jong Hacker。Albert 又但會用 PayPal。 喂 ，thank you。阿鄧武識用 HSBC 入數，係唔使抽傭。喂，我想講下咧，我唔記得邊位朋友講咧，就成日都用一個一個概念咧，就係你成日講人，人哋一句都冇講你。喂，唔係咁樣就代表唔講人嗰個係好有道德嘅。老實講，即係我見過曬嘅呢啲所有嘢都，呢八卦嘢都，有啲人好識經營自己嘅形象。但是他在不是公众面前他做的那些事呢，真是衰过他说人家是非100倍的。你信不信呢？即可能这个你没经历过，你就保持返这个保持口德，那些人又相对是有道德的。Generally, 我觉得是的，啱的，即是你不讲人是非那些人呢就一定有加分的啦。但问题就是有些人情绪和他的性格要爆就爆，有啲人充滿計算，知道喺公眾地方講係對自己都好蝕灼嘅，咁佢就係明白你諗乜，佢先咁樣做啫嘛。即係我兩邊我都唔係特別幫嘅，但係問題，我覺得呢個觀念咧，去到某啲人嚟講，或者相對聰明嘅人嚟講係咁樣去判斷佢，你就俾佢呃咗啦。如果唔係，點會呢個世界上咁多騙案啫？啲人成日話我信佛噶，好靠得住噶嘛，佢潛台詞就係、是哦、我係基督徒嚟嘅。佢個潛台詞就係我唔會講大話啫嘛。喂，你即見得多，我咪知呢啲嘢咯。之前我都同你一樣嘅，其實真係。哇！原來真係曾經都有咁多人去支持過我嘅，咁好多謝你哋先啦。 Albert 又但會用 PayPal。 Thank you。 Jack Music MB、 啊、 我用 HSBC 入數，免去抽傭。Perry Lee 我也是。 Thank you。 HSBC。 喂 ，Good night 啊，院長。 Good night 探長。No man fight。D 做翻武漢探 長。呢個問題真係有趣。 Me too。 Thank you。 我信。Solomon want view 數升到500啦，再講多啲啦。 嚇 ，view 數500。 有留句。今日金鐘中暑，講音樂嘢叫葵講多次來 live 啦。 哦，葵叔啊，哦都好啊。不過葵叔咧就都幾有趣嘅，即係好多人都唔知咧。我曾經有個叫猛鬼 studio 嘅節目啊，即係見到原來咁多新人嚟聽我咧，即係你可以揾翻猛鬼 studio 嘅，都幾有趣嘅，有恩葵嘅。咁咧嗱，音樂方面咧，頭先有位有趣朋友咧，就咪快啲做翻老漢推歌。咁盧漢推歌呢就曾即有兩個好嚴重嘅問題嘅。第一，我就係唔識得點樣利用一啲淨係 audio streaming 嘅免除有法律即係版權問題嘅一啲 browser 去做一個 live 啦，即係又要大家容易聽到嘅。 咁但係又唔使收版權嘅，唔會俾人 ban 個 account 嘅。咁 YouTube 就肯定唔得啦， Facebook 亦都唔得嘅。咁我可以點做呢？咁我又唔識，好似嗰陣時喺城寨嘅老漢推歌係有個聽眾嘅師兄就幫佢哋整咗個PC 嘅一個 app 啊，咁就可以做到live 嘅。咁我哋又做唔到啦，因為如果老漢推歌又錄完之後又做後期咧，我個 workload 咧就增加到，我覺得係比較辛苦啦。咁所以睇下有冇朋友可以幫到手，識得點樣用一部 Mac 去 stream 個 live， 而大家就用一個好容易嘅方法又聽得到嘅。咁啊，請你 PM 我，因為我都好想做翻。原因就係咧，我早排見到周博源咧，佢亦都冇抗拒嘅，即係喂，可唔可以？推下歌啊，揾你做翻幾集啊咁樣，佢話冇問題啊，就啱時間咪得咯咁樣，咁所以至到而家未做到嘅，咁另外係咯，即係要揾人幫手，因為電腦嘅我真係識條鐵嘅，尤其是呢啲咁複雜嘅骨同 server 有關嘅嘢，咁啊係咯，差唔多啦，有人話阿 Chuck 有人話老漢推歌好正 ，Facebook 都有版權就梗㗎啦。因為佢都係冇理由自己同你啃咗嗰啲版權費㗎嘛。咁兼夾以前啊 D100 嗰陣時點解做到呢？因為佢俾一個冧心呢個 cash 去即係等於一間鋪貼，即係你俾足錢㗎，任你播乜㗎啦。咁老實講，如果大家以現時嘅貨金嘅水平呢，我諗十倍到呢先至可以 fulfill 到個 cash 要畀個錢嘅，咁所以就都幾難搞。咁啊仲有咩你即彈囉啊，你彈得似都死呀，你明唔明啊？彈得似佢個 YouTube 嗰個 robot 都知道你彈嘅咩歌，佢又 ban 你 account 都無謂啦，係咪？咁總之任何版權嘅，唔通我次次我作樓，我試過成晚我做音樂都唔會俾人 ban 嘅，因為嗰隻我係有真係原創嘅音樂啊嘛。咁你哋又唔鍾意聽啦，因為個 figure 代表一切啦。我做音樂嗰晚我有講嘢有彈下音樂，累積到而家都係得千幾人，咁即係證明呢，即係原創音樂係冇市場嘅，一定要播人哋啲歌嘅咁解囉。因為聽到唔知你彈乜，咁就算啦，走啦咁樣。OK， 咁係啦，都差唔多啦，而家幾多人啦？仲有170多人都算好啦，都今晚都算幾多人㗎啦。喂，咁希望啊 keep 到呢個數啦，不過我都知幾難㗎啦。咁我除非次次搵啲是非講，個連個標題都講是非咁樣呢，咁我哋其實真係唔好想㗎。雖然都有啲是非想爆俾大家聽，咁我遲啲先啦，都幾好笑㗎。即係啲開心嘅是非嚟㗎，即係同我有關啦，當然。好啦。咁希望大家踴躍咁樣支持我同埋 share 我啲片，兼夾可以 sponsor 到啦。咁啊，真係呢個世界就好美好㗎啦已經。咁同埋記得要聲援嗰啲在囚人士啦，同埋記得大家要爭取公義同埋爭取自己嘅自由啦。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代表 StageTube 立場。